你睇緊嘅係九吹廿四，節目即將開始，請勿離開座位。 係，喂，咁快有人入出嚟嘅？哇 ，Hiltran 咁快就整个黄牌俾我叹啦！ Hiltran，Hiltranty， 砰砰屁，红红 冇 嘢睇 ，Hiltran 冇嘢睇。 港币69元 ，Ultraman 数90。 喂 ，Hello Ultraman。 是同气 ，Model 135 High Low 探红红探长好，大家好，探长上女王个节目几好睇，会唔会揾翻女王上嚟做嘉宾？白君龙 ，Hello 探长 ，Ultraman 数96爆气啲火仲敢旺？ 咩爆气的火啊？爆气啲火仲敢旺？点解咧？你话讲紧佢系嘛？ Hiltran 探长辛苦晒你啦 ，Eddie 探长，富山矿海 喂 ，Hello Edison， 喂 ，Hello， 大家好。 喂，咁啊，我想问 Edison 咧，你平时好早瞓噶嘛？咁你瞓完之后，第二日再听咪再瞓过咯？会唔会咧？三个几钟头有时，同埋有人话有人话咦 ，balance 唔得啊？耳机 balance 唔得啊，家先，咦冇理由噶，系咪你个耳机有问题咋？有冇人两边声啊？请问，因为我 pan pod 喺中间嘅，两边亦都平均嘅，系咪有冇人试过？系咪因为个 plug 松咗啊？即系右边唔系，我见到个标系正常嘅。咩叫 plug balance 啊？即系一边有一边冇系嘛？咁奇怪，但嗱，我 output 嗰个灯咧就正常 mono 嘅。咁点解你话会有咁嘅声？我就唔知啦。因为麦我个 pan pod 咧就喺中间嘅，咁所以无论系个 pan 左右同埋个 output。我见到一盏灯系 parallel 咁样着嘅，咁我你再研究一下，睇下系咪真系我呢度有事啊？我暂时我以我所知嘅方法咧，我呢边应该冇事嘅。哦，明白啦。咁我今日嘥咗好多时间，嚟令到佢 synchronize， 唔知点解，可能。即系个声快好多啊！头先咁我要 restart 个所有嘢先得，唔知点解。同埋呢排嗰个 router 嗰啲方面嘅嘢咧，都弯弯地啊！无端端有时用手机用 office 嗰个 WiFi， 又又是 now 嗰啲片咧睇到一半就 cut 咗，咁啊又翻转头，唔知咩事呢排。咁但反而咧用翻嗰个 landline， 唔系即系嗰个手机嗰个 provider 嗰、那个。即系用电话嘅 data 咧，又冇事，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个情况嘅咧 ？Eddie， 唔会，因为我一路行一路听， 跑跑 先到屋企。Ultraman 数96秒，蓝牙无点电，换做耳筒喺屋企。 OK， 唔紧要。喂 ，Hello 阿俊，你啊几多点啊？而家你系朝头早十点啊？唔系喎，你西岸啊？佢西 Winnipeg 啊，东岸嚟嘅咩？梗系唔系啊？ 你唔系 我方错？唔系啊 ，Winnipeg 啊嘛，应该系西岸，咁你应该系朝头早八点系咪？臭仔翻学系咪？喂 ，Hello， 呢位读都读唔到。 Y V H X 探长你好 ，Y V H X 啊 ，OK， 喂 ，Hello 你好啊，咁但系而家有几多人入咗嚟先？咁我谂呢个礼拜大家都超级疲劳噶啦，咁琴晚咧系咪琴晚啊？ 定前晚啊？前晚，琴晚啊？爱丁堡广场系咪琴晚啊？而家啲时间咧好乱啊，原因就系、是、瞓唔到觉啊，真系。因为我喺军器厂街翻咗屋企之后咧，都有睇都有睇翻嗰啲，尤其是立场新闻嗰个记者真系好劲，真系要赞赞佢，唔知叫咩名。咁佢由街喺度，好似直头系打机嘅第一身，走匀晒几条街咁啊，追访啲警察，又追问嗰个鬼佬嗰个警长啊，嗰、那个叫咩啊，指挥官啊。咁又跑到气来气喘，又好颈渴，又入 Seven 买杯嘢，买罐嘢饮咁样，即系直头系同而家打机嗰个第一身嗰个玩法一模一样。咁所以咧，即系大家都打过 online 嘅或者嗰啲第一身嘅 game 之后，打到冇瘾咧，就变成真人 show 咁样，即系发生件真嘅事，又好危险，唔知道警察几时发难咁样。咁所以即係有时唔係食花生嘅，有时真係等佢好辛苦，同埋好多人现场都鼓励佢啦，咁样即係我觉得係今时今日嘅抗争同埋今时今日嘅科技呢，即係传媒嘅科技已经打破晒传统嗰种玩法啦。咁所以有时唔係咁容易掌握到之后係点嘅。咁但係唔知点解灯神係继续灯嘅仲可以。哦，咁啱噶啦！ 春及 Nucky Brown 早上09:45，春及 Nucky Brown 已送完小朋友翻学了。 哦 okay、 Alan 唱探长，天日系咪都有集会 ？Eddie 五昨晚爱丁堡广场， 冇错。Carol 呢个见到你幅相喎， 好彩赶得切入嚟。 系 探长好 ，Hello， 欢迎开探长监制。 喂 ，Hello， 你好。 大家好，Hugh Land 打 Pokemon Electronic 96立场有个男仔记者啲旁述好正，无得输。 我觉得咧一路以嚟，我谂由反高铁之后开始咧，已经有So Red 啊，同埋有个叫做独立新闻啊，佢哋都有呢一类嘅live feed 俾大家睇嘅。咁咧就佢哋又系冇经费嘅，即系靠众筹嘅。咁但係佢嘅眾籌嘅能力就唔係好高，咁所以唔係太多人幫佢做嘢。後來有米報啊，有埋呢個眾新聞啊，咁樣全部都係即係市民自發嘅搞嘅一啲 indie 嘅新聞社啦。咁我覺得一路以嚟嗰班朋友，以我目測咧，佢哋充滿熱情嘅一啲舊報人嚟嘅，以前係。可能有啲係素人啦，咁但係起碼嗰個搞嗰個人呢都係舊報人嚟嘅。咁佢哋嗰種立場啦，同埋嗰種專業操守啦，或者佢哋以前嘅舊世界嗰種規矩呢，就而家打破曬。點解咁講呢？因為早幾年佢哋都發展咗，我諗起碼都五年啦。咁但係佢哋呢都係淨係好中立咁樣報導個現場，用個畫面嚟俾大家判断个情况系点，就好少有旁述，甚至乎好少有自己嘅意见摆埋落去嘅。咁后来亦都听到好多唔开心嘅消息啦，即系例如嗰班记者之间本身有啲又做咗热狗，又有啲就相对又冇咁热狗嘅，就闹交散晒，剩翻一个半个仲好坚持咁出去影嘢，咁都好尊重佢哋嘅。咁又系呢啲啦，即系嚟嚟去去嗰啲套路，令到无论系社运人士啦，甚至乎一个 indie 嘅报馆咧，一个长期 fit 一啲画面俾我哋睇到嘅团体咧，都系会因为一啲政见上嘅分歧咧而即系分手嘅。即系咁得意，点解咧？原因就系逢亲有啲嘢咧，即系已经大家拎个热情出嚟去一齐去搞嘅时候，即系唔系为咗钱嘅时候。就大家好一腔热诚咁样，或者牺牲好多，可能份工都唔做，就或者用埋自己架撑都走出嚟拍一啲嘢，或者做一啲免费嘅 content， 一啲免费嘅 feed。咁样后来就係因为冇钱嘅时候，大家为咗咩呢？为咗嗰个意见啦，即係为咗嗰个立场啦，或者为咗嗰个 傾向，即係同志，即係所謂大家都係個志向一樣嘅時候呢，就好多嘢都解決到，甚至乎呢好多嘢呢都義無反顧咁樣犧牲出嚟嘅。咁第一單呢冇錢賺㗎啦，已經即係連尊嚴都受損嘅時候，因為好多時入咗某啲政黨或者某啲政治團體呢，佢不單止做自己嘢，仲係诋毁人哋做緊嘅嘢，甚至乎抹黑對方支持緊個精神支柱，或者嗰、那個大家認為即係跟開嗰個政黨。咁所以呢啲情況屢見不鮮嘅。咁呢而家好似有人話不抹黑不割席，即係幾筆咁樣呢，究竟有冇效呢？咁我覺得開始呢個神話都慢慢見到會破滅啦。原因就係、是、又係嗰味嘢囉，即係我覺得總之冇人能夠代表我嘅時候，咁但係自己其實就俾嘢代表緊，但係自己又冇名冇姓冇面口，咁又覺得 ok 嘅。咁所以我已經琴晚睇好多留言呢，就已經見到有啲人俾人拉，就問鄺俊宇去邊啊，又問又俾個鄺俊宇扇咗鑊啊咁樣。即係佢唔在場係咪代表扇咗你呢？因為人都要走㗎嘛，大佬，你個即係你嗰個警種越嚟越少人嘅時候，咁你仲唔走，咁甚至乎啲議員都走咗嘅時候，咁到你俾人拉嘅時候，就我見到有人，我肯定嗰條友唔係喺現場啊，因為仲打緊字嘅，好衰唔衰就我認識嘅嗰個友，咁喺度不停咁樣散播呢啲埋怨嘅留言啦，咁樣，咁佢係邊個費事講啦，咁好得意嘅，唔知點解，即係你既然你代表自己咧 ，suppose 你唔會有議員幫你手解圍啦，唔會有議員擋住你。等啲差佬減慢速度，你有機會撇先啦，又或者有律師幫到你手啦，即係如果冇人代表到你，咁但係往往呢啲時候呢，就係、是、即係當譬如琴晚嗰個集會完咗之後，咁真係冇人代表你㗎啦嘛，又唔係你搞嗰個申請不反對通知書，你出嚟如果俾人釘死你集結，你就係犯法。假若你甩到身，原因就係今時今日警察同埋政府之間有啲問題，所以令到琴晚警察嘅態度係，我見到琴晚警察嘅態度呢係應有警察嘅態度嚟嘅，即係我唔係話暗春，即係我唔敢話暗春，佢隨時呢可以駁到你嘅，亦都可以唔使負責嘅，即係大家見到之前912就知道啦，係咪？咁但係我覺得呢個警察嘅612，sorry， 即係你見到而家嘅警察先至係正常一個文明之師做嘅嘢，即係例如起码唔会追住人讲粗口啦，起码唔会武力啦，即係淨係用隻手拱开你，已经係一个应有嘅驱散人群嘅动作嚟嘅。即係呢个係应该係咁嘅。就唔好话觉得佢琴晚哇佢都几斯文啦，佢哋即係人都知道琴晚嘅态度咁样驱散人群攞分啦，係咪？而佢哋个援助级协会啊，甚至乎到里面警察喺警种里面做嘅警察，亦都係爛泥扶唔上壁啦，都係一度門口嗌生晒啦，都係好憤怒啦，都係覺得自己好受辱啦，都係覺得警隊冇晒面或者冇晒士氣，因為連佢哋嗰個那個 logo 啊都俾人掟雞蛋或者噴油啊落晒面啊咁樣。咁逢親一啲頭腦簡單嗰啲，即係做得警察但又唔鍾意思考嗰啲嗰一班警察呢，佢哋一定好憤怒㗎，即係同黑社會一樣咋嘛，即係你個字頭譬如 14K 俾人改咗做14督咁樣你都興啦，係咪先？咁所以琴晚嗰個黑制嘅態度呢，就係而家啲人成日寫黑警就係寫黑制個黑囉，我就唔明點解即係明明打人就黑警㗎啦，就要走就用嗰個黑字，唔知點解。即係等於明明一間空屋又話要話吉屋咁樣囉，覺得有少少。 Hugeland 梁仲恒吹鸡拨走先 ，Wanson Wong， 我都系寻晚开始见翻啲某某某去咗边嘅说法 ，Wanson Wong 好讨厌 ，Jack 吴海探长 ，Hugeland 尤为精同直结零夹计嘅 ，T G 头像扮闹交炒翻热本土， 点话咁有计？听到你讲一次先。 Hugland Hugland 由维精同直结灵夹计嘅 T G 头像扮拗交炒翻热本土 Hugland Hugland 六月二十五日黄岸然系信报捧本土派， 咁你咁鬼嘅点解？黄岸然都仲有人睇佢啲嘢嘅，啊你真系老嘢嚟嘅，真系，即系其实黄岸然咧，即系佢唔系用郁文闹交咧，听听下都觉得佢唔系好对路噶啦。即系觉得人个精神健康咧，真系好的确要注重嘅，即系自己都系啊。即系有时情绪好低落啦，或者遭遇到好多挫折啦，同好多人朋友嗌交啦，都会令到一个人咧越嚟越癫嘅。即系你睇下屈永贤嘅都咪知咯，无端癫咗，即系前明明系喺苹果嗰做啊。咁啊，你睇下好多好多呢啲例子嘅。咁你话尤慧晶同嗰个直咩灵啊，直结灵啊？夹计我就唔知呢单嘢系咪坚嘅先，都几好笑的。因为借咗个头像嚟做自己嗰、那个嗰、那个呢家呢单嘢系几鬼嘅，一个正常有头有面，或者有共产党或者工联会嗰啲去撑嘅做隐形嘅议员，佢冇理由会做啲咁嘅咁好笑嘅嘢，攞咗阿尤慧晶个头嚟用嘅。咁表征上又真系似夹计，但我完全冇听过呢单嘢。咁啊，仲有阿 Vincent 亦都系噶啦，你讲都啱啊，即系嗰种讲法越嚟越多出现啦。例如话梁仲恒吹鸡，但系就走先。咁我琴日见到嗰、那个曾经喺Reggae 先做嘅主持有份留言，就系话佢好似唔系追阿梁仲恒数，佢好似话邝俊宇。去咗边咁样，线咗佢哋咁样，我唔知佢曲线定直线啦。总之净系见到佢打呢句，亦都冇人跟住，冇人 like 佢。咁我觉得呢啲情况又出现啦。咁啊，心水清嘅朋友都知啦。咁我觉得即系讲嚟讲去啦，即系我讲咗好多次都系咁讲噶啦。即系再具体啲咁讲咧，我话香港嘅社运，既然大家唔系代表自己嘅话咧，即系就唔好攞人哋嚟赖咗人哋。又话扇你啊，又话人哋吹鸡叫你做呢啲嘢啊，即系唔好再咁讲啦。不过有个现象咧，就系一俾佢哋聚集超过八个钟以上咧，就一定有啲嘢出现噶啦。咁所以咧，即系我哋呢啲老嘢咧，即系冇资格指指点点噶啦，已经即系唯有即系祝佢好运啦。即系如果大家仲系咁样嘅时候，仲俾呢啲留言影响嘅时候，仲自己听紧一啲带领或者。即系带领群众嘅声音，而又口口声声话唔能够代表到自己嘅话，嗰啲人咧就希望你检讨下啦。咁我相信，因为年龄层嘅关系咧，佢会入嚟九催四期嘅。即系我想问下，呢度有冇人系后生过三十岁嘅咧？我想问，即系入得嚟九催后生过三十岁都难嘅，我觉得。咁超过六十岁就大把嘅，我觉得应该。读到边度咧？而家有几多人喺度啊？请问，咁啊先，哦，咁啊百几人啊，而家好快嘅都，因为大家都好需要有啲呢啲时事社运嘅节目咧，即系唔系社运都唔敢讲，嗰啲狗吹嘅啫，即系有啲时事或者比较接近政治嘅话题咧，就选择咗我啊，因为我曾经啊试过好多唔同嘅兴趣、唔同嘅节目，包括音乐节目都做埋咧，但系即系。吃尽苦头或者嘥好多精力精心制作都係得嗰几百人去浏览，即係嗰条片摆咗成一年咁样都係一千都过唔到嘅咁样，好 sad。死啦，有隻昆虫飞入嚟怼唔冧佢，好大喎，佢唔可以生。唔可以散蛋啦，嗱，帮我捉咗佢。你都系唔识捉噶啦，咁老。 韦神翁，原来今晚唔系九吹廿四，系猛鬼 studio。Hugland，我系世情观察家。 得 ，OK，OK。 Good morning， 唔值得 say madman。Mistake Alexander， 你有啲字唔暂时睇唔到骑劫，不过佢哋抱晒头。Jackie Cool 大陆常用字黑等于黑。Hugland 同一时间本土批量 又浮翻面，信报又有文章。Alan 抢我 ，Saint Peter came 22 ，Alan 唱19岁嗰个细路， 包括以 前歌星陈美玲住日本嗰、那个，都俾 One X 研究啦，真如此。石林王海 嗰个第五个 就63，康奇厉害探爷。 喂 ，Hello， 叫得我爷，我真系同阿 Eddie 差唔多嘅啫。Eddie 上应该大我10年都冇啊，估。 YVH 被黑还黑时想摆污名美化，等人哋叫佢哋黑警时当赞扬。 撞 到站长你好，第一次听你直播睇咗你节目多两年，仲探长戴翻个口罩啊，有狗 cam 影紧啊。 OK， 咁佢唔系影亲都拉噶系嘛？因为我去到现场咧。都好多人劝我戴口罩，咁於是乎呢就有人派嘅时候我咪攞咗个囉。咁嗱，有样嘢呢我观察到呢，我真係好佩服而家啲后生仔，尤其是好佩服呢去封路嗰啲前线嗰啲后生仔呢。因为我琴日我就沿住警总，我諗住搭尾班地铁嘛。咁呢就喺警总就行出告示打道，顺便睇下咩情况，因为我听到啲车喺波好塞车，咁於是乎呢想住兜出去告示打道，就去到咁上下入返去搭地铁啦。咁我见到呢琴日嗰啲后生仔呢一路揸住啲雪糕桶，一路揸住嗰啲障碍物，即係嗰啲铁栏，就一路呢就同啲车讲对唔住呀，对唔住呀，真係唔好意思呀，阻咗你，对唔住，对唔住。咁喺呢个同时呢，佢就要揀一架车个位，即係揀下啲车去到边个位，佢点都要有一架係走得，有一架係唔走得，嗰、那个分水岭㗎嘛。咁当时成条告示打到呢，嘩塞晒车，好多车，即係我諗条龙尾起码都去到铜锣湾㗎啦。咁但係你点样等到，点样 judge 边个位係截龙呢？咁样即係俾我呢，我就即係等佢好难堪呢，即係把口就讲住对唔住呀，真係唔好意思呀，即係等于你殺隻雞，你同你雞，哎，真係唔好意思，真係唔想殺你，都要叻一刀落去，點都要殺㗎嘛，係咪？咁我真係好佩服嗰個年輕人呢，就一路講住，哎，對唔住，對唔住，阻住你返屋企，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咁一路呢就揸住嗰個雪糕桶，一路慢慢行出去，由第三條線行到第二條線，去到最尾嗰條線截住。咁呢後來呢就原來呢佢哋有個措施嘅。咁呢当喺告示打道东行嘅时候咧，西行嘅时候咧，就有个位咧系入到警嗰度系咩啊？道路之道啊，大概啦。咁我 U turn 翻落去攞一道斜飞道，再出翻去皇后道嗰边嘅。咁咧，佢哋原来咧就将嗰条路咧嗰两条线咧封到去我上述讲嗰个位，就再截住佢，就叫啲车 U turn 翻去咁样，即系话将嗰条西行线嘅快线嗰两条呢就截埋，咁剩返条慢线就可以转入去咁样。嘩，呢个工程都几大嘅，即係有啲譬如飲醉酒，或者有啲我见到有啲的士乘客呢，一睇就知黑社会嘅样子，即係王杰后生咁样呢，好凶狠咁样嘅的士夹个头出去，係咁讲粗口咁样，嗰、那个后生仔亦都好礼貌地，啊对唔住啊，真係阻你返屋企啊，唔好意思啊。我觉得嗰条王杰呢真係佢未死过，真係。即系人哋咁有礼貌咁样对你咧，假若你落车搞事嘅话咧，我谂佢即系如果出起咩事，佢真系大领落啊！人哋有加餐又剩，有栏杆又剩，个的士佬又唔会帮你拖，同埋你害埋的士嘅车添啊！分分钟，即系如果你辣庆咗班后生仔嘅话，咁所以我觉得而家普遍嘅情况咧，即系暂时香港人嘅情况咧，即系嗱，我当你上次200万人游行。就有减咗老弱妇孺想出嚟出唔到嚟嘅，同埋啲普通嘅陀地香港人，减走埋嗰啲新香港人嘅话，我諗嗰度应该我估啊有三分一嘅陀地香港人都出咗嚟㗎喇。咁仲有三分二呢淨係仲係咩都唔理嘅。即係讲嘅行得走得嗰班啊。咁所以而家普遍嗰个市民，尤其是有出到嚟游行嗰班呢，都充分理解，又或者都暂时嗰个气氛呢都系谅解嗰班封路嗰班年轻人嘅。系有啲不系人间烟火啊，即系离地嚟到上月球啊，咁嗰啲有钱人呢就可能会觉得呢啲人喺度搞事嘅啫。因为仲听到呢啲声音嘅。 因为嗰个睇新闻咧，喺税务大楼咧，即系其实剪新闻咧，又系某程度咧都系编辑主导嘅。咁佢拣咗三五个普通市民出嚟，都谅解佢，系唯有一个咧就系、是、做速递嘅女速递员咧，就话佢哋喺度搞事咁样。咁我觉得。个情况系咪咁呢？咁两睇嘅，即系试下用一个客观嘅角度去睇呢。因为其实剪片呢，某程度即系你学新闻、读新闻都有教过你呢，就持平，要个观点平均，个版位呢应该两边声音都出，又或者要尽量将个现实嘅情况系报道。咁所谓尽量呢，第一你揀嘅 sample 呢个 sample size 太细啊，当你访问咗50个人啦，好劲啦已经。咁你冇理由呢即係可以揾得到譬如50个人有30个或者40个都系赞成啲后生仔有10个。咁我当你就揀返6个人出嚟五个人出嚟，咁3个就赞成，2个又唔赞成嘅，咁好好科学啊，系咪？咁但系呢佢揀呢啲人出嚟呢，可能佢已經用咗呢個咁科學、咁公平嘅態度咧，就揀咗30個都係贊成，可能就得一個、得10個係反對嘅。咁同埋你揀嗰個反對嘅係做啲咩職業咧？咁亦都係一個 message 嚟嘅。咁如果剪片或者編輯有啲傾向嘅話咧，咁好容易咧個現象咧就係、是、揀啲好樣啲嘅、斯文啲嘅、睇落去有學識啲嘅、高尚啲職業嘅，可能做生意嘅就話贊成。咁而嗰啲低下层嗰啲低端人口呢就话反对咁样。即係嗱呢个系我用返嗰啲蓝丝个諗嘢嘅方法。即係觉得今日时咁睇嘅新聞呢梗係睇无线㗎啦嘛，因为无线嗰啲系公平公正啊，因为影亲都系嗰啲场合啊。但係当然你喺现场见到嘅情况，你有权去 judge TVB 系咪喺度勾拍勾讲勾剪。咁所以呢即係又冇出街又冇了解嗰啲人呢就好容易呢信返 TVB 個套。原因就係 TVB 係老牌子啦。咁Now Cable 呢啲呢都係有傾向啦，咁樣即係好多人都會覺得係咁嘅。咁但係事實係點樣呢即係我就唔可以代表所有成個畫面嘅。但係目測嚟講，我覺得 Now 同埋 Cable 呢係相對比較持平客觀啲嘅。因為佢訪問過唔同嘅人，有唔同嘅聲音。咁但系 TVB 咧，真系扑街到咧，嗰啲 J 台咧，即系唔系大气电波都还好少少啊，因为佢比较多篇幅系用个画面嚟讲出个事实，咁但系主流台咧就唔加惨啦，即系直头系完全系影翻嗰啲，即系明明嗰日示威，我现场喺度，即系冲突点我亦都喺现场喺龙和道，即系讲紧612，但系个事实咧就系、是、警察超暴力。暴力嘅群众呢发生嘅时间呢同埋人数呢都系相对系少好多嘅。即系我呢个我夠胆做人证嘅。即系你觉得我有倾向都好，但系我见到嘅事实就系咁样个版位就系咁样分布。咁但系 TVB 呢淨係影嗰啲掟砖啊，影嗰啲催泪弹射落啲人，啲人執起掟返转头啊，咁样淨係出呢啲。咁啲人俾人打到猪头啊，爆晒缸啊，嗰啲极少出过一次。咪就系所以就係咁樣囉。咁所以呢我都不遺餘力咁樣將一啲所謂 side shot 啦，即係有啲可能係手機影到嘅片段啦，有啲證據呀，即係例如警察入唔到去，唔係救護員入唔到去警總救人嗰啲，我試下出個 post 呀，一出親啲 post 呢又有恐怖襲擊㗎啦，又係嗰啲平時都唔知佢喺邊度嚟嘅，亦都唔係我 friend 嘅人呢，唔知點解撞到入嚟我個 page 嗰度，雖然我 public， 但好人好者唔會走去人哋嗰度留言㗎嘛，係咪先？如果你唔識嗰度有。同埋我嗰啲流传量都好低嘅啫嘛，因为要睇下你平时 po 唔 post 多嘢啊，多唔多人讨论啊，多唔多人复你啲文啊，因为我 page 嗰边呢会复我嘅人呢係多过我本身由自细到大嗰啲朋友屋企人嗰边嗰个 account 嗰度嘅。但我嗰个 account 呢係俾一啲恐怖襲击走入嚟洗版，就话啊你啲咁嘅无知嘅人呢又明明係有人破坏，警察负责保护你呢，你都是非黑白都唔识返咁样讲，即係好多呢啲人嘅。咁所以我仲发现一个新玩法呢，就係呢近来啊，我接二连三咁见到呢啲恐怖襲击，当你覆佢嘅时候呢， 覆到佢冇得答咧，佢就自動連佢嘅 post 都鏟埋走嘅，因為可能佢驚我哋起佢底啊，即係我懷疑而家嗰種，即係嗱，其實我就覺得嗰啲未必係五毛嚟嘅，因為我見到佢都係好陀地嘅，即係講香港話嘅，咁但係你唔能夠排除有啲真心交走去。不停咁样聊事斗非，可能真心觉得我哋系无知俾人煽动啦。咁但系佢又唔觉，佢又揾唔到边个煽动我哋啦，又揾唔到我哋嘅金主喺边啦，又揾唔到，佢又冇计算到如果有几百万人出街，要几亿先至可以叫到人出街啦。因为通常成日话我哋出街嗰啲人系有钱嗰啲咧，即系有钱收嗰啲咧，通常佢都系好容易俾钱去收买到自己，佢先有个咁嘅 preference 觉得。嗰啲出街嘅人咧，系收咗錢嘅。咁呢啲我又唔好怪佢嘅，即系咁你中意咁样谂嘢，真系冇人法噶，大佬。同埋又有人俾人 high 咗添。阿 Hugeland， 你又讲啲咩俾人 high 咗咧 ？Hugeland 嚟自五怕，之前去警总系投票决定，去德记系自决，抗俊宇冇责任到现场，佢哋系名。那个故事纯粹是找梁仲恒引一班人去警总，等他们 watch a run， 但警方找位入爆音雷 Hi Eddie Sir， 我同你同年，哈哈，从我咪系嗰个话有听你啲嘢嗰个同路人啦，叫 你 戴翻个口罩保护翻自己，像平时好早瞓，通常听重温。Hugeland， 我有睇黄案，然系因为观察世情睇多啲 ，data 分析准啲，唔好舔郁文野二代美女，美女香港人不知有否耐力到七日，继续抗争表达民意，香港人加油！韦上翁有19同22岁的小朋友在度探长，就用王杰做例子，是不是玩野捞虫入嚟四个 hello 就瞓，大家继续加油撑住啦。 早 唞，胖胖有全特首想劈炮，有无可能啊？我唔系信萧登神今次预言 Winston Wong， 有人话嗰个自称会计嘅张小姐系演员嚟，从向陈怡变咗支持警察，最近几条片都系撑警。Winston Wong 边个系陈怡 ？HPY Chan， 我相信系真多咗人出来。我身边有两个第一次616，一个最后一次游行是2003月出现在616。Winston Wong， 我觉得 RT。HK 新闻最持平，胖胖陈怡是一个女 YouTuber， 睇多几次已觉得好多都是作故仔，都是靠车头大灯吸引人， 唔 系 啩？即系你觉得佢靠车头大灯吸引人唔系啩？喂，呢啲咁嘅五短大肚腩有波都唔好睇啦，系咪？即系我唔系诋毁佢啊，即系我讲紧我嘅审美观啫。即系我觉得佢唔系靠呢啲嘅。其实嗱，你夹硬要讲嘅优点咧。佢啲皮肤真係唔错嘅，但係又肥又咁短又啤梨面咁样，即係唔好杯茶啦，可能好多老嘢会鍾意呢啲好圆润嗰啲女仔嘅。咁我諗多数吸引人嘅呢，就係、是、一啲好憎大陆人嗰啲人呢，就会俾佢吸引咗嘅。因为开口大陆西埋口大陆西，但係而家自己变咗流马西，真係阴公。咁呢就其实我以前都 subscribe 过佢嘅，因为呢佢讲啲男女嗰啲嘢呢，即係好写实嘅。咁啊，同埋我覺得難得佢講得咁白，咁啊有時即係聽嚟都幾過癮嘅。咁但係聽下咧，一個月啦，開始重複啦，成日嚟嚟去去都係講大陸西，嚟嚟去都係講自己又唔稀罕啲外國嘅户籍啊，又話成日恥笑啲大陸人，成日移咗民都即係有幾有共鳴嘅，即係移咗民就覺得自己高人一等，但係個心裡面都係大陸人啦咁樣講，即係所謂大陸人就係嗰啲即係。自卑到呢，即係有少少一讲亲係咪中国人就扯火嗰啲人啦。咁我觉得 OK 嘅。咁但係慢慢觉得佢又有啲鬼嘅。原因呢就係、是、即係我同监制都係研究过。喂，无端端上去大陆飲杯奶茶排个队，唔知食过咩咁奇怪。即係以我所知呢，即係我听咗一个月呢，佢都係懒系鍾意好鍾意自己屋企嘅。即係你諗下一日出幾條片呢，佢真係成日都喺屋企，冇理由無端端咁蝕卓呢就去排隊飲杯奶茶咁成。即係同埋佢以前懶係剪髮都要去台灣度剪啦，咁樣我都幾熟㗎嗰排。咁懶係好欣賞台灣嗰啲人嗰個生活態度啊咁樣。喂，但係無端端返大陸飲奶茶嘅，點解之前就開口又埋好大陸西， 咁啊，专即系偏向西行喎。而家佢真系咁，于是乎咧，我觉得佢咁样之后咧，我就unsubscribe 咗佢啦，即系嘥气，又重复又鬼咁样。吓，点知而家真系我真系冇估错喎，无端端又做咗鬼喎，俾我流马西真系。总之笑料啦，唔知道就算啦，大家唔好啫，专登走去揾佢啦，系完全冇意义啊。系睇唔记得幅上面嘅几位小朋友添，有啲系十九岁，有啲廿二岁，我唔信你唔知边个王杰咯，因为王杰嗰只合唱嗰只歌咧，系近来咧就复刻翻嘅，同唔知同边个女仔合唱嘅，即系变咗对唱歌嚟嘅，咁都几难听嘅，咁但系就好流行嘅，听讲，因为我觉得奇怪啦，因为有一次去有个朋友就邀请我去一间卡拉 OK 度食 buffet， 咁佢话呢间啲 buffet 几好食噶，咁我梗系瞄住食啦，哇点原来真系噶，有间佢带我一间屯门嘅 New Way 啊，咁咧上面。buffet 嘢食就唔係話好貴嘅嘢啦，平嘢嚟嘅。喂，但係佢真係有水平㗎喎，即係好食㗎喎，即係唔係求其整啲嘢俾你食住唱歌咁㗎喎。咁所以啊，我覺得真係另眼相看喎，去唱 K 食 buffet 咁樣消費又唔貴咁樣，我覺得 OK 嘅。咁於是乎呢，咁我去到呢就聽下啲人唱緊咩歌啦，即係食緊 buffet， 你焗住要聽到啲打開房門唱嗰啲好自我自戀嗰啲人呢，哇！我嗰日起码听咗三四次咧，有人唱王杰嗰首，嗰首叫咩名咧？可以说的话不会好，嗰只系咩啊？唔记得咗叫咩名啦。咁总之，我相信后生仔就识王杰嘅，应该。咁啊，仲有嗰两位后生仔咧，我就唔明啦。啊，譬如呢位叫做 Saint Petitel K22， 呢位朋友你点样入到嚟九吹廿四嘅咧？因为好多入过嚟嘅人咧，都系因为以前我喺个老人台嗰度做过网台主持嘅，咁所以咧有好多遗物咧就跟埋我嚟嘅咁样。咁但系撞入嚟嗰啲咧就比较少嘅。咁甚至乎Alan Chung 咧有十九岁嗰个细路啊，上次好似问过你啦。咁所以嚟去都系得两个细路，咁多谢你，希望你介绍多啲细路或者多啲后生仔。我谂你爸爸都未必大得过我嘅，咁都欢迎佢又嚟九吹廿四一齐倾下偈嘅。咁仲有听留咗边个啊？美女咧，你就比较担心咧，系咪挨到七一咧？我觉得就完全一啲都唔担心嘅呢、這个，因为喂。我上次嘥咁多精力，嘥咁多汗水，虽然好多人游行冇食过催泪弹，又或者冇俾差佬呕过揼过，但系啊，即系你咁样付出咗之后咧，连咩都收唔到啊！即系有时体力还体力，啖气还啖气，问题真系冇尊严啊嘛！即系你咁多人，即系我够胆讲啊，三分一香港陀地都走出嚟叫你扯。叫你落台，或者叫你收翻嗰条撤销嗰条例，又或者追究啲警察点样点解即系用暴力都唔使开独立调查小组咁样，即系呢啲所有嘢，我哋真系冇晒尊严，冇晒面，即系连咁多人走出嚟叫你做呢样嘢啊，即系你求其草草交代咗就算，即系我觉得甚至乎嗰啲建制派。你摆明知道做戏㗎喇，摆明知道为咗选票㗎喇，佢都走出嚟扮死蟹咁样，都有一两个零星嘅议员走出嚟扮死蟹呀。咁但我觉得特首话就话你辞唔辞职唔系你决定啫。咁但係我唔信你真係表达你想辞职，或者表达你好想撤呢单嘢，而因为中央唔俾你撤，即係你点都有个说法，你唔好走出嚟喺度。人肉录音机咁样又读翻晒你嗰个新闻稿嗰啲嘢出嚟，又当道歉喎，屌你食屎啦！即系觉得好冇尊严咯，呢单嘢真系，我觉得你警察话你自己冇面，话你自己冇士气冇尊严，你收皮啦！屌你赚紧人工噶，即系你自己系出紧粮，你要做呢啲嘢，你个老细点你去死，点你食屎，你自己走去食，咁你收声啦！但我哋唔系啊嘛，咁所以。我觉得七一呢，我觉得真係唔使担心。我觉得大把人嗰啖怨气同埋嗰啲冤魂呢一定不散，即係一定会继续同你玩到你肯让步为止。 咁但系有样嘢担心咧，因为中共至到而家咧喺612之后咧，除咗话唔关佢事之外咧，到而家都未出声。原因唔系佢仁慈或者佢放即系唔理你嘅，原因就系佢个大佬走咗去 G20 要倾一啲国家大事，未得闲理你住啫。咁共产党癫起上嚟嗰种癫法咧，就唔系人品品嘅。即系首先我会好惊佢，但系二来我亦都唔会就咁算数，唔会因为你好恐怖我而收声咯。老实讲，咁希望大家都保持住呢种霸气咯。啊，都唔敢讲咁大啊，即系唔系霸气啊，即系保持住呢种精神，系唔可以轻易咁样放弃或者做咗契弟咯。因为你睇0371，好多人出到嚟嗌声晒，跟住又话自由行，又话即系政府表面益你好多嘢，但系就失晒霸气啊！算啦，系都算啦，阿老董落咗台咯，咁样其实真系唔可以算嘅，老实讲。因为而家一样话一样接一样咁样，今次虽然有少少感觉上系有少少胜利咁样，但系我硬系觉得共产党唔会咁简单就咁放过我哋。 Huge land 是工业嚟，即是探长丢咗老萧 D 网友和英多博嘴小感觉西瓜靠大边，若西博嘴会觉得柒，冇计啦。 Morgan 奥伯好耐没见探长。 喂 ,Hello!Kenrick 封你好探长。 Hello!Lopez 嘅开探长。恒雄陈尼开台初揾到志云大师做嘉宾，仲以为系乜嘢惊人。John 都系啊，站长我都有睇陈尼，其实原来系一个深蓝丝嚟噶。Huge land 陈尼有讲神秘学黏料老探点睇沈晚黑警办示威者件事 ？Alan 抢我啲同辈真系唔识。胖胖系罗睇睇下就知领嘢。Alan 唱我无意听过几分，伤心几分，痴先知。胖胖还有 Look 系嘅，我个仔都知边个系王杰。Concretely 谁名浪子心 ？Nicole 黄海探长第一次睇 Live Anderson Anderson 谁名浪子心？Patrick Curry 谁名浪子心？一王杰 Tech Music MB 谁名浪子心 ？Alan 仲我嗰辈就算识佢住歌。都未必知系佢唱 ，Concretely 同赵学而合唱 ，Alan 唱我老豆六十几啦，哇哈哈， 咁我就未够班嘅。 谁名浪子心 ？Ephraim 系 ，Pompon 你说爱我等于我系76 ，Well 唱 Hi 老探 ，Alan 唱我系听你 featuring Kenny 仔个203040嗰集 ，Chris Heroki 开探长，我都新人嚟 ，Alan 唱先开始嚟听九吹， 语 文如果林郑一下台。觉得香港人出咗气就算，其他诉求冻过水。Huge land 嚟自 Pair Water 遍地开花，算系有成果。所以你次梁仲恒只能引导班人去警总我吹 run， 就骑劫5000到3000人，换咗14年占中，你知已经系第期。Chris Harrow Key 全民71室内升旗。 颜 少年只我今日仲出嚟撑警 ，Eddie 五今次重围星期 ，Chris Harold keep 住团火 ，Max 女友冇发觉中共有迹象开始部署反击， 梗系啦，即系佢一定会做呢样嘢嘅。嗱，你见到今日啊，你话只我今日出嚟撑警啊，我唔知道有冇听到呢个消息，咁啊呢个都系迹象嚟啊。OK， 因为。阿卢维聪，我谂佢揾啲嘢氹翻佢噶啦，即系可能突然间同你同阿秃鹰换位啊，阿秃鹰你等等先，佢做先咁样，都唔奇喎，大佬，即系做嗰个咁嘅联合国唔知咩顾问啊， 金毒啊， 金毒啊，定系顾啊，因为佢以前做古惑仔嘅时候，即系做卧底嘅时候就系做毒枭啊嘛，好似系，咁佢有经验啊呢、這个，即系净系讲古仔啊，讲黄赌毒都。嗰啲鬼佬都哇 ，you are so you are very funny 咁样可以。喂，咁啊，仲有就系、是、哇，原来都几多人一讲啲pop 嘅 art， 即系 pop 嘅浪歌咧，就即刻好多人举手。谁名浪子心？咁啊，同埋呢位Conkey Conkey Leo， 喂 ，hello， 好多生面口啊，今日仲有 Nicole Wong 都好生面口啊，第一次听 live 啊，咁啊，仲有阿砰砰嗰首唔系还有嚟个大佬，好似系真系垂面浪子心、啊。喂，咁仲有就系、是、嗰、那个陈怡咧，我谂佢同阿黄喜啊、陈志云都应该反面噶啦。如果系咁，咁其实呢个世界咧好多呢啲咧，即系佢将一啲同政府唔啱，即系去反政府嗰班后生仔中意嘅嘢，投其所好之后，咁佢就九浅一心咯。即系我成日讲九浅一心都有人问我点解嘅，咁啊仲更加有人无端端听我半集或者听我几句咧，就喺个 Facebook 咪喺个 YouTube 嗰个留言嗰个铲我咧。你成日讲到牙血都出，咁讲咩牙血都出先得噶？喂，大佬，我使唔使每次咧都好似？有啲我譬如睇 National Geographic 咧，咁你每次嗰本书出嗰啲咩字眼咧，佢都喺后面最尾个三版嘢咧有一注解嘅。唔知147页嗰度咧讲过呢个字咧，就系、是、其实个背景点解嘅。喂，咁我咪每次咁讲咧，我谂一半人走咗噶啦。如果次次都要咁样，但其实我都中意咁样解读嘅。咁所以好多人都走咗嘅。咁但系点样？招呼你呢啲咁嘅刁民咧，咁样或者啲刁客咧，咁样我所以唔招呼算啦，由得佢走啦，冇办法，唔明就算啦。即系总之你听落唔啱听，你就诸多 challenge 噶啦，咁样咁呢啲系我都接受咗噶啦，因为我都系一个资深嘅网台界嘅一份子嚟嘅。咁啊，仲有系咯，咁好多人都关心王杰啦，咩你说爱我等于我系七碌，都唔知系讲乜，你系咪讲啲歌词啊？ 系啊。 OK， 你系咪坐监嘅咧？即系咁中意改啲流行歌啲歌词。不过王杰啲唱法就真系几好笑嘅。 Patrick， 求你不如玩下古歌名。阿 Win 同意我赞成七月一日阻住佢升旗啦。 摸咗、啊。 M A C A U 陈怡，我系佢倒屌咗佢。富山狂听闻梁仲恒系利用昨晚民阵歌活动喺大会堂出面传纸仔叫人去警总。Michael 和我本来都有睇陈怡，但自从见佢成日翻大陆吃喝玩乐， 又 劲踩香港，仲叫年青人翻大湾区住，之后无兴趣再听。晚上王客官去睇系好恐怖，全线保皇都喺度缩紧时，班差佬仲系咁恶。林郑月娥今日仲要见嗰班串到爆嘅圆桌级协会，应该一过 G20 班狗就会打到我哋仆街，会重伤死人都唔奇。慈危望对陈怡好失望，今天取消订阅了。 韦 信宏反击已经开始咗啦，你见嗰堆网军帮你差烟嗰啲走翻晒出嚟。Hugland 777着夫出泥见叉头，着夫即系强硬。Trustable 睡明浪子心。Concretely 我听咗你应该有两三年。Dickerson 听不懂也支持香港人，拇指向上。韦信宏我唔知边个陈怡，但探长呢个形容好似见唔。Steven M A C A U 陈怡绝对系九浅一心。 好奇怪啦 ，I Carson 听唔懂都支持香港啊！我谂你系讲国语系嘛？谢谢你咯。 阿 Bell 50蚊 PayPal。 喂，多谢阿 Bell， 多谢阿 Bell 系sponsor。咁啊，头先我多谢咗 Hugland 啦，佢啊唔知点解整个69俾我加我电费，咁啊真系多谢你啦。咁啊，另外啊 ，CY 康，喂你好啊 ，CY 康 ，Hello 探长，黄泉路上 Hi 探长， 路上咁霸气。 Michael 黄，我平时听重温， okay？ 今日第一次听现场。 喂，多谢。 是 Y 控陈怡不知所谓。Alan 长探长，其实做网台你是点入行 G、HPY Chan 好似话七一考虑室内升旗。Hugland 我听到五岸青第一时间分析对方出身背景立场动机，就一定唔会即刻弹佢，道德就到都系一票。 唔知你讲乜喎。你讲乜咧？读多次先。 我听到五岸青第一时间分析对方出身、背景、立场、动机，就一定唔会即刻弹佢，道德就到，都系一票。 哦，得，劲，反反眼先。 阿温雷试过有一日没有升旗、哦。 喂，其实咧，我觉得佢室内升旗咧系一种讯息嚟嘅，即系呢个咧系一个曲线嘅同大陆求救嘅行动嚟嘅，我认为啊，原因就系、是、喺金紫荆升旗礼呢、這个好象征嘅一个意义嚟嘅。一个好对中国嘅一个好体面，一个主权回归嘅一个好体面嘅面子嘅工程嚟嘅。咁啊，专登咧就好委屈咁样咧，啊就惊嗰啲人走去搞咧，因为香港咧就啲警察都搞唔掂啊，即系咁啊，所以咧委屈地咧委曲求全咧就喺室内升旗，咁咧就其实发紧信号俾北京咧。佢哋落緊你面，唔係落緊我哋管治嘅层，即係我哋係九奴才嚟㗎嘛，落我哋面有乜所谓啫，落你面就大鑊啦咁樣。所以呢星期禮呢單嘢好陰毒㗎其實。咁之后呢就可能暴力嘅嘢呢就留返俾解放军做咁樣。又或者有另外一种变种啦，可能有啲便衣速龙啦，即系或者随时喺街度殴搏晕你啊，打人啊，而佢哋又唔使着制服啊，总之你见到平头装就弹开嘅，第时真系好人好者嘅香港嘅居民咧，你剪紧平头装，你都快啲改个另外一个发型啊，唔该。到时咧，我谂啊，见到平头装惨过见鬼啊，即系又唔好俾我批中啊，真系。即系我又唔系嗰啲成日好中意得我知冇人知嗰啲灯神嚟嘅，即系我幻想到咧。即系呢个星期礼系有个含义喺度咯，但系我第一时间听室内星期礼，我谂起咸湿嘢，唔知点解，好容易。 黄泉路上第一次听你 live， 搵信旺室内星期同网上拜山可以一拼。 系啊，冇错。喂，咁 关智毅 PayPal 100 咩啊？ 关智毅， 关智毅，喂，多谢你，咁啊，多谢你支持，咁啊，系咯，咁所以咧，大家真系要睇爬。可能第时戴头盔出街已经成为风土病啦。咁我为大家推介一隻头盔呢，因为我有一次去做嘢呢，我见识到有一种头盔呢係一顶嗰啲嗰啲 cap 帽包住个头盔嘅。即係里面係硬嘅头盔，但係面头係顶 cap 帽。即係佢好似用啲厚布嚟整嘅 cap 帽，冬天戴 cap 帽咁啦。咁但其实佢係头盔嚟㗎喎。咁啊，我谂呢个会成为时尚嘅。咁啊，如果大家想订购嘅话咧，就留个言咁，我可以团购啊。因为即系第时随时都会有呢啲事发生都唔定嘅。因为当香港有一啲人系随时唔使身份证，唔使一啲经过一啲咩手续而入到嚟香港境嘅，包括透过高铁，包括将来透过解放军码头上岸嘅，全部咧。差人都唔敢理你呢个 case 啊！你现场周到去咧，你真系唯一捉住佢行私刑嘅啫。如果唔系咧，嗰啲人咧，你系冇去扶嘅。我谂第时香港似乎系会类似有啲武警啊，或者即系呢类咁嘅暴力事件咧，就由呢个极权嗰度产生嘅，或者秘密警察啊咁样呢啲咁嘅情况咯。即系你参考一下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有俾俄羅斯唔係俾蘇聯 take over 咗嘅國小國咧，譬如嚟捷克啊、波蘭啊呢啲咁嘅小國咧，佢都經常發生呢啲事嘅。因為你唔好話香港歷史悠久啊，人哋波蘭都歷史悠久，文化之都，點會忍受得到一啲咁嘅共產黨走嚟管理自己嘅國家嘅？咁所以嗰班人又同我哋一樣咁難搞啊！但係咪最尾用秘密警察咯？不停咁样杀咗你埋尸，唔知边度或者捉你翻大陆打都得嘅。即系我觉得，如果今次 G20 过咗之后，或者甚至乎国际更加俾压力佢咧，佢可能会出到呢一招，即系拍两散啊！即系我唔希望会咁样发生啦。咁但系会发生有几咁奇啫？咁所以即系大家要执生啊！到时真系，你食紧咩啊？喂， 鸡皮。 Steven M A C A U 有啲人以为陈仪好憎大陆西，就以为佢反共， 啊、 但我即刻更正佢哋，有好多憎大陆西嘅人都好赖共， Patrick 喺室内升旗。呢次林郑又第一，时歪控突然急搞送 net 快地级解放军，在地理环境肯定系有战略用途。Ultraman 数96。五十元， 喂 ，thank you， 出名。 版面无颜色，有点假。 哦，咁啊系，多谢你。 眼神黄，唔知天朝开会可唔可以停到中环海滨阁俾解放军？ 呢单嘢咧好奇怪嘅，唔知点解休咗会咧，即系佢有呢个特权系可以照通过噶嘛？听讲，咁呢样嘢我又唔系好掌握到，有冇人可以好实际咁样可以解答到咧？因为好忧虑，但系忧虑都冇用啊！即系假若呢个消息系真嘅话。咁仲有人想讲啊，琴日嗰个黑警翻工事件咧，因为我睇片咧，老实讲，虽然我都喺现场啊，但系个 timing 或者个地理位置，我又真系唔知呢单嘢，可能我迟到啦，因为我定系早走啊，唔知我唔知几多点发生嘅。咁但系我想知道究竟嗰个钟数系咪真系有差人翻工咧，或者可以翻可以唔翻咧，定系有人真系及到佢喺度扮？示威者呢，咁如果扮示威者有咩特征，你觉得佢係扮緊示威者呢？即係呢几个疑问我完全我係掌握唔到啊，我亦都唔知啊。咁后来听到啊杨岳桥同啊有个自己有个录音啊，嗰、那个唔系 live 嚟㗎。 唔系 live 嚟，佢自己录一段嘢。 係啦，咁佢就讲呢，佢好似话系佢混入人群定唔知点啊，我听得唔清楚喺厕所。佢系讲咩㗎呢？ 翻工啊。 係。我知咁，但系人哋发现佢，咁佢系咪真系有权喺嗰度翻工嘅咧？即系我真系唔敢讲啊。不过去到呢啲群众，系咁，但系差人咁，佢俾人话佢扮示威者，咁呢样嘢我有啲商榷咯。即系当然你好憎黑警，同埋你好想泄愤嘅话，咁你啊，即系我好容易啫嘛。即系如果我系阿刘世良咁样，我一定批死佢，一定系啊。咁但系我尝试下。即系觉得佢系咪真系戆鸠鸠咁样行咯去嗰度咧？咁样即系我冇事实上，即系冇事实嘅根据，觉得佢系咁样。因为我觉得我睇条片佢喺度跑啫嘛，俾人追。即系其实佢心虚嘅，老实讲，喺嗰个咁嘅圈子，即系嗰个咁嘅场，即系嗰个 event 里面，咁所有差人你系便衣嘅，你鬼鬼祟祟，原因就系你心虚惊俾人打啊嘛。咁惊俾人打，你又唔大大方方咁样话自己翻工。有一度混入人嗰个鬼鼠鼠咁样，俾人觉得你系咁样，就一啲都唔奇，我觉得。咁但系佢系咪真系喺度有心喺度扮示威者，喺度影相啊，或者喺度抄人牌啊，或者倾偈啊咁样？咁如果你咁讲，我见到好多我由散运已经见到今时今日有两个阿叔咧，长期都系做紧呢样嘢，长期都唔知系做紧乜嘅。喺散运嘅时候已经成日都一路。即系总之，杜汶泽喺呢个无间道里面形容嗰啲差人咧，又即系喺度又即系心不在焉啦、啊，又唔系一齐喺度集紧会啊，又有第啲嘢做紧啊，即系成日复人哋 message 咁样。我见到有两条呢条友咧，我最近都仲见到佢，一个阿叔咧就叫张文光咁，一个肥佬嚟嘅，好高大嘅，着衫大陆佬咁嘅，咁。每次社运都见到呢两条友嘅，咁咧直至到旧年定前年七一咧，去到煲底去到正总连龙场嗰度咧，咁咧我就问翻当时我一齐去出嚟游走嘅游走团咧，即系因为我自己有一个 group 咧，就系要嚟通传啊，大家小心啲走位咁样嘅 group 就叫游走团。咁问翻游走团一啲某啲好热心社运嘅一啲团友啦。哦，咦，嗰两条阿叔又喺度估话话，咁咧佢就叫我唔好误会佢。原来佢咧就系、是有份系帮呢个一个 group 咧，就叫做星火联盟啊。咁我唔知系乜嚟嘅，其实咁听讲同啲俾人拉咗啲人有联系嘅一啲组织啦。佢话呢两个阿叔咧系帮嗰个手嘅咁讲，咁即系我真系大惑不解啦。即系明明呢度有鬼度震嘅。会唔会转态无端端去帮一啲示威被捕者呢咁样。我完全掌握唔到呢，因为同佢倾偈佢又唔肯复人啦咁样。甚至乎呢嗰陣时呢就同我哋散播谣言呢，就屈我哋其中一个团友 是女 CID 啊咁样，即系古古怪怪好多呢啲人嘅。咁至于个差佬系咪呢啲咁古古怪怪怪鼠鼠咧？咁如果我话俾佢，即系如果我斩斩钉截铁，系噶啦，系扮扮示威者噶啦，扑街嚟噶啦，咁样其实好容易嘅。咁但系我见到佢，我唔系可怜佢啊，即系我觉得你又真系自己攞嚟柒嘅啫，即系你有工一系就唔好翻工，一系就唔好企喺嗰度，咁你喺度把捻咩？即系抵俾人屌啦呢啲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几好笑噶。咁同埋咧，我点解即系会咁样讲翻？两边唔同嘅角度呢，即係各打五十呢，原因就係呢，我见到有人好多人 post 佢张相啊，即係佢好驚俾人打，驚到呢，即係諗下走到一个 dead end， 港狗入穷巷，佢又冇能力咬晒咁多人嘅时候，嗰种甩碌同埋好苍凉嘅感觉，即係死亡幽谷嘅感觉呢，係几咁驚，几咁无助呢。咁佢当时唔知揸住个嗰啲枪拨啊，即系嗰啲抹枪嗰块胶，唔知做乜胶嘅，可能以为自卫啦。咁但系你嗰个嘢都冇用噶，好心你劈低佢啦，又揸住个雪糕筒，唔知做乜胶嘅，即系好已经系一个好鬼低潮嘅人嚟噶啦。咁但系咧，竟然咧，我见到有啲留言咧，话佢揸住个锄头同凶啲示威者咁样，即系有人咁写嘅，即系我觉得。唔使咁牛精咯，你明明你睇到我唔系锄头啩，一条 T 巴咁样，即系你冇理由咁样写到真嘢一样，咁啊好多人附和佢嘅，哇呢啲个扑街搞事咁样，即系我觉得群众就系一个好得意嘅受情绪影响嘅一个动物嚟嘅，咁但系我觉得唔使咁样写咯，同埋即系成件事我就系见到喺度俾人追跑上去咁样，之前发生咩事又冇片，即系所以唔可以。咬得咁死咯，我觉得咁可能有人已经觉得我系鬼噶啦，唔紧要啦。 系佢话咧，佢系讲大话噶啦，嗰条路佢话因为警察有三个编制嗰啲更咧，嗰啲时间根本唔系翻工时，唔系话可以行翻工嘅， 系即系嗰个时间系冇工翻嘅， 即系唔会咁样行上楼。 喂，咁但系其实 上翻工 嗱，我之前见到咧有啲黑警咧嗱，走嚟影人嘅样啊，咁佢喺人群都有个动机系咪？咁但系嗰个友揸住个嘢抹枪啊，唔通真系佢梗嚟做乜鸠咧？定系睇热闹自己拆咗走咗出去睇咧？ 即系 收集到啲咩情报咧？ 佢想咪挑起啲人 啊 ？OK， 系 咁 系 咪有做得到成功失败咗？哦，佢真系有咁样做嘅， 应该好似系有 嘅，但系冇片嘅竟然。 我唔知啊， 算啦，即系呢啲，即系总之喺呢个 moment 咧，即系你唔话。警察系仆街， 我唔会信佢系好人啦，梗 系。我都唔会话佢系好人，咁但系我觉得，即系我点解会攞呢件事嚟讲咧？就是、因为我见到咧，即系好多民粹嘅情况，又话真系个锄头啊，又话佢想叫人哋冲警局啊咁样，即系我就真系下唔到一个判断，觉得佢系真系有咁嘅动机，咁梗系唔抵可怜啦。无端有人，哦，原来有人提我，佢话呢条友只手系包住保鲜纸，于是乎咧就觉得佢系扮紧示威者，哦，咁啊大捻死啦，真系。OK， 仲有咧，哦，话 fucking undercover。有好多人被人嗨咗，唔知点解。 永信王因为系附属法例，乃克王陈尼已经有好多信徒，讲乜都觉得佢啱。 唔系啩？ 好恐怖！教恩女起个码头俾解放军拍战舰嘛。永信王今日颁布王哥哥发言时就撑休会，到投票时冇人敢投赞成，全部投弃权。C Y 控港币78元 ，Lopez 嘅25黑警七爆。 系啊，好卵 蠢。我就系怀疑黑警嘅事。根本无人放佢去冲嘅片出嚟对证， 搵 上汪有人搵咗黑警更屌，嗰、那个时间会系翻咗工。 哦、okay. ，H T Y， 请消息是真的。 Okay. 因今天现世派黑优惠， 29日是会自动通过。 Okay. 至于那个时间一定不是翻工时间，可能佢唔系总部打电话求救，就开到闸俾佢入。Hitland、 oh, okay. Hitland 个蝙蝠男混入人群影人带头、 oh, okay. 你个动作引起怀疑、 oh, okay. Anderson Anderson 呢一样嘢我都认同有少少考虑，因为有新闻片段讲话佢带头搞冲击，但係由头到尾又冇片 Liam Lee 咁有咁多示威者，黑警迟咗返去唔奇喎，场前被包咗保鲜纸，到至午夜更返11点，佢又系交通部、 哦、 事发时间11点半，乃佢黄中环海滨单嘢，我觉得无得救，实通过黄泉路上连登话佢系便衣扮鬼叫人冲击，之后俾人识穿咗佢系鬼，之后追住佢嚟屌，喜极而泣嘅表情。Liam Liu 咁黑警混入人群影相就不嬲有啦，但昨晚半夜是指黑警引人冲嘛？ 韦 信黄星火同盟系支援被捕抗争者 J.P. Glilly 昨晚差佬件事，相信唔同部门翻工时间会唔同，但系成条街得一个差人翻工真系有啲奇怪。其实混入对方阵营一啲都唔奇，难道台湾军队冇共产党渗透吗？ Canada 立办示威者应该会着黑衫，唔会着其他衫咁预判。Lamage 黄气，大家好，示威控条友见 T 先系亮点，笑到碌地嘅表情。六皮里之前睇过一周条片，示威者内揾到三个便衣警察。韦信王最经典系差佬份新闻稿都写住佢用水拨来自卫，有冇谂过差佬尊严下下 ？Eddie， 好多呢种差人行埋示威人群影相，我见过几个、 okay. 以前出来行的人无敢敏感。 Okay. 示威控唔知之后会唔会有前因嘅片 ？Shipping 枪着件25仔 T 唔 方好人拉 Eddie， 嗰日。卫警总都有几个呢种事情出现，示威控好似系后来先执支嘢噶。 哦 ，OK， 喂，咁我见到苹果都有片咧，唔知系咪苹果啦，咁啊就追咗啲黑警就叫佢带位认证嘅，嗱嗰啲可疑好多嘅，因为佢真系着黑色衫嘅。咁呢条友如果系交通警咧，咁我有少少唔同嘅睇法，因为交通警咧同嗰啲前线。嘅警员咧，即系尤其是反黑咧，系好唔同嘅个态度啊！因为好多人咧就系中意揸电单车，中意飞车先入去做交通警嘅。以我所知啊，嗱我唔系话佢唔抵死啊，即系觉得呢条友好怪嘅，佢着啲咁浅色嘅衫咧，即系搏俾人哋及到咩唔通？又或者系无端端自发走去邀功走去影人相咩唔通？即系如果你有心走去混入嘅时候咧，就揾个唔好咁大只嘅，揾个斯斯文文啲嘅，即係同埋着返嗰啲 dress code 先要可以走去扮囉，劝佢。咁总之呢条有个柒啦。我觉得好似嗰、那个弹腿呀，即係嗰个同阿赵志玲师傅即係戴好多个圈喺个手嗰、那个比武完之后肌味好浓嗰个大隻佬咁个样，真係劲似，我觉得我唔知嗰个演员叫咩名，即係好打得嗰个大陆明星。咁我琴日见到嗰张相，喂，哇，咁似嗰度有嘅，几有喜剧感嘅。咁就事实上，琴日嗰单嘢有呢日真系惨啊，俾人笑一世啊！即系除非唔当差嘅，真系。咁仲有仲有就系、是，我觉得咧嗰、那个解放军码头咧，即系我哋如果真系冇办法阻止佢咧。系咪有喺个地盘嗰个示威咯？即系起嗰阵时搞个地盘咯。咁如果唔系都泄唔到份噶啦，真系。即系同埋又系，即系呢单嘢好难讲，因为咧你起唔起个码头咧，就真系唔关国际嘅事嘅，因为佢已经有个基地喺昂船洲啦。即系嗰个码头只不过更加方便，放啲人嚟打可能打击，即系或者震慑一啲一啲示威者啦，咁但系解放军大厦里面唔够震慑咩？我又奇怪啦，觉得即系总之有个过大礼嘅仪式咯，可能对中共嚟讲，即系你个女已经个猪都俾埋我噶啦，咁自然要喺度插支旗咁嘅意思嘅啫。 咁啊，以前嗰度就亦都系事实上系天马林嘅基地嚟嘅。咁只不过填海填到冇预个码头俾佢，又好奇怪嘅呢个咁嘅玩法。咁啊，不如咧就喺个公园底下起潜艇码头嗰个啦，即系唔好搞到人啦，大佬，真系好柒噶。咁嗱，我听过一个资深嘅潜水员咧，就佢曾经就帮英国即系港英政府咧。就落去嗰、那个天马南个码头去影个相嘅，咁咧就即系佢开头就帮佢潜水咧，就去视察下环境，睇下回归之后咧可以点样将呢度点样去，即系一个顾问嘅角色咧，因为佢其实就系嗰间工程公司咧，就揾开佢潜水，因为每年咧都要去几次。洪水嗰度呢潜落去睇下佢有冇损毁啊，有冇啲特别嘅异象呢，就保养嗰个层面嚟嘅。咁佢人就潜洪水好难潜嘅，因为个海好浊啦，同埋个海底呢好多暗涌嘅，好危险嘅，佢话即係随时会死人嘅，因为睇唔到嘢嘛，撞到啲咩又唔知，有啲咩杂物喺海底又唔知。咁样佢就因为佢资深嘅潜水员，所以佢呢就好高人工，佢淨係做嗰份工呢嗰年都够食㗎啦。咁呢佢话佢接到呢单 job 呢落天马蓝，佢话个海底古怪到不得了。即係直头好似铁金刚嗰啲水底基地咁嘅。当时佢话第一次落去呢就黑麻麻，乜都睇唔到，好俗好污糟，同埋所有嘢都黑色嘅话里面。咁第二次呢就唔知抠个水流，唔知咩情况底下会清啲，或者加咗灯落去呢就影到啲相上去囉。咁好紧张嘅嗰个地方素来都。咁同埋好多异恶鹰咯，后来个报告就话嗰度嗰个天马蓝嘅码头嗰度，咁于是乎就而家后来可能因为怕污染，你知啊，香港政府咩都要快，冇眼屎干净盲，即系填咗佢就唔再起码头，或者将来先算。咁呢个似乎系共产党或者解放军临时要求嘅一个项目嚟嘅，我觉得系，因为佢哋喺岸船洲已经有码头啦嘛。咁你按船舟搭车嚟都嫌慢啊，唔通咁你喺一号码头落车都得㗎嘛，可能个码头唔够摆个战舰，就算你起埋嗰个而家划咗嗰个位呢，你都摆唔到个军舰㗎，嗰个地方唔系好大㗎嘛，因为所以呢单嘢有啲奇怪囉，我觉得。读到边度呢？哦、oh, ，OK， 睇到。 永信王其实有一张相个角度系唔清楚嘅，有啲成日话人系暴徒嘅老嘢，咪会即刻画锄头咯。有啲唔初系画锄头，后来睇清楚系枪画。黄泉路上应该想煽动群众冲击，黑警咪有藉口催泪弹清场。Camouflage 对方人多惊都唔歧视，但攞样嘢旁身。 似系咁喎。 Y 熊猫明知警局落晒闸，仲要行入示威队，都唔知佢翻屈工。示威控唔使客气，少少意思。 Transition we do not wear mask. Cute land, cute land， 其实就系梁仲恒带人去，由卧底煽动，煽到警方就有位入。Nike 向特首呢个嗨佬冇612洗横手安排人打仔女主，俾黑警嚟过仇恨大报复主，完全系按照剧本行动。Lead Iron 警总有被盗，屎鬼敢翻工咩？黄泉路上反黑恶好多，搵信王上次旺角黑夜又系推两个交通警出嚟俾人玩。其他部门啲狗好扑街， 系啊，冇错，我都觉得系咁。 第二日警上千禧年代嗰个差人，够一句都唔回应记者，就走咗啦。唔珍惜行雨，十二跑弹腿，黄泉路上搞地盘又俾人屈你调转。Nike 去整个码头攞嚟威，撩个码头可以俾共狗打 J Morgan 奥八王杰瑞明浪子心。 哇，咁屌你！ 信王唔得噶。解放军啲潜艇唔识潜 ，MG 五等我又讲历史，因为当年系有个码头，一早就划咗俾佢，只系过一个立法会。我哋以前解放都系军部码头上岸，原则上一定谂计过立法会。 系 ，OK， 明白。 嗰个码头佢哋系咪 咪可以我嚟又走下啲奶粉啊？ 唔知道啊，以前 去澳洲都走奶粉 咯、啊。哦，系、哦，我想食鸡皮啊。 哦，喺度，哦，攞俾你。 好，唔该。喂、哦，呢、這个唔一啲唔冻嘅，定系我讲到起火咧？ 了了，其实真系唔明点解建制特别多测试，下至李思烟偷播 LMF 我帮装热水啊，唔该。 七上上至宝黄狗根本可以拍60集神奸剧。时坏控今日睇到明报新闻，话一名青年参加完民阵游行后，在小轮与一名老翁争执后被推跌死咗。觉得明报报道方式好扑街，有心恶意引导。 系。咁点解佢唔话呢嗰、那个老坑呢去游行之前食咗饭啊，食完饭之后死撚咗，即係关食饭事。 而家告嗰个人谋杀添。 咁大镬啊。咁、其实唉，所以话呢啲你话系咪鬼嘢嚟㗎呢？因为以我所知呢，香港人好得意嘅。即係我从89年嗰次已经见识到呢，香港人好得意，即係平时呢见到都想瞄嘅，望两眼都逗啤，即系都唔都费事望嘅。但系咧，一逢亲喺社会运动嘅时候咧，就守望相助啊，同埋大家都有同一个志向咧，就会互相 support 嘅。咁但系讲呢单嘢咧，又真系完全唔似系，即系唔合逻辑啊！简直系，即系点会你一齐游行完嗰两条友逗啤，跟住闹交，跟住推撞嘅咧，即系。实情系咁，真系唔知道，应该系唔会咁。 嗰、那个俾、那個、人拉咗嗰、那个那个人个阿妈咧， 系 佢话系嗰个又佢嗰个版本就系话嗰个阿伯系饮醉酒，又周围唔知喺度骚扰啲女仔啊。 哦，咁佢系咪游行人士啊？ 咁冇讲啊。 嗱，佢而家就系讲到系啊嘛。 咁然之后就嗰、那个男仔就唔知点样推咗佢一下，咁啊嚟啦咁 样。所以咧，第时见到啲老坑啊。精神病患者你觉得佢系就系噶啦，即系你唔使你讲出口嘅，即系尽量眼神都唔好接触，同埋唔好即系除非佢真系伤害紧他人身体，你有责任去分开佢啦。咁真系制唔过嘅，尤其是嗰啲人咧，你俾佢盯住咗咧，眼神一触咗电咧，就癫即系癫咗一样，走去咬住唔放啦。咁啊何苦咧，真系。尤其是大陸人咧，嗰啲走水貨嗰啲咧，都係有啲精神病嘅，即係我覺得係喺即係其實精神啊、憂鬱啊，亦都同佢哋覺得自己有幾窮同埋幾有錢係會有直接關係嘅。即係聽落去咧，就好似歧視咁樣啦，即係絕對唔係想歧視嘅。我認識一啲真正嘅抑鬱病人咧，有啲朋友咧嘅自述咧。佢最唔掂或者最多问题嗰阵时咧，就是、最穷嘅时候咯。咁后来无端端好翻，就因为咧突然间接到好多好嘢做啊，好多钱，即系啲手头好松啊。咁即刻个病好翻，佢都唔使医嘅根本。咁所以即系呢个系现实嚟嘅，我相信。咁所以啲左交就即系面对系现实啦。有时穷唔穷？同埋你即係我覺得又唔係真係佢手頭有幾多 cash 嘅問題，即係佢自己覺得自己窮唔窮啊？因為我認識好多大陸人，即係目測啊，已經好有錢嘅，但係佢啲行為咧都好似好窮咁嘅，即係呢樣又係別即係另作別論啊。咁所以即係希望大家好情緒低落嘅時候咧，就唔好加上自己有幾窮呢個情況去混埋一談啦。因為如果咁樣就好容易會出事噶啦，即係人會崩潰咁樣，因為。同埋你唔想崩溃，就尽量搵多啲朋友听下你讲下你嘅嘢啦。咁甚至乎九吹廿四，你都可以喺度留多啲言啊，洗下板啊，咁样都有一个好处啊，即系互相都，因为我都惊我自己会崩溃噶嘛。 了其实真系唔明点解建制特别多测试，下至李思烟偷播 LMF 中至黑警七上。上至宝黄狗根本可以拍60集神奸剧。 啱、哦、啦、啊、因为头先我睇唔明你讲乜，而家就明啦。喂，其实佢哋测试多系好正常㗎喎。因为佢哋不停咁样做緊呢自己良心都过意唔去嘅嘢。咁佢为咗即係拿一隻狗点嘅屙屎，或者猫屙屎嘅前后呢都要搵啲嘢撥个地呢。原因就係呢佢自己都有把尺嘅。喂，屌督屎臭㗎嘛大佬。又唔想暴露自己行踪。咁咪所以呢好似做错事咁囉。 即系屙屎嘅前后不停系咁挖啊挖，遮住自己啲嘢啊，即系惊暴露喺众人嘅眼前咁样。其实人都系嘅，即系你做一啲违背自己良心同埋违背伦理嘅事咧，即系或者为咗自己嘅私利而影响人哋嘅或者影响大众嘅利益嘅事咧，佢即系等于整啲臭嘢出嚟一样咧，佢都系动物性，就系不停咁样做错嘢啊，做柒嘢啊，去掩饰啊，或者去歪理夹硬乱咬翻直啊，咁样都系个出发点都一样嘅，所以咧你唔使唔明啦，即系我做咁多年人咧，我都理解到佢哋系咁嘅行为咯。好似呢度啊，咪未读啊，同埋呢位啊 KCK 咧。啊，唔系 KCK， 系我啱都想讲啊。头先有位朋友咧，不停咁叫我馆长啊。咁你可能唔系识咗好耐啦。喂，咁都捉唔到添。咁咧就我就唔系叫馆长，我叫探长。咁咧我就想同佢讲咧，台湾咧就有个叫馆长，就好出名嘅，就叫馆长直播嘅。咁佢似乎都系绿营嘅人嚟嘅。咁咧我见到有啲相啊，唔知执相定真咧，直头阿蔡英文都会接见佢。去傾偈嘅咁樣，咁呢樣嘢比較開放嘅，台灣即係呢啲咪叫聽民意囉。咁佢都一個小頭目嚟㗎嘛，佢開親 live 都有幾十萬人 follow 㗎喎，咁所以呢館長同探長嘅分別幾好大啦，即係如果我有咁嘅影響力就勁啦，係咪先？咁起碼就唔會啲人會聽梁仲恆點啦，即係其實老實講，即系我讲抗争 be water， 咁当然我谂唔系我发明啦，即系只不过好早已经提出咗呢个咁嘅见解，咁但系而家真系遍地开花啦，个个都讲 be water， 我睇香港电台都有人咁讲，即系最鬼真认屎认屁噶啦，真系。 李坤，香港人最犀系啲道德捻上身，爆音雷警总顶层可停直升机噶，翻工可乘直升机啦。 哇，佢老几啊，大佬 ！VS 抗争人转你一拳我一拳，没完没了，主家下玩明无着数，主玩暗吧。是歪控精神或心理有问题嘅人，最好唔好同佢有眼神接触。呢、這个世界最危险系黐线嘅人。是企，香港有探长，台湾有馆长 Gary Lee， hello 探长 ，hello。 李坤讲英国人贪五蚊有二蚊，港共贪五蚊要市民好多十蚊。 系冇错。 三轮车夫中共逐渐制造舆论，部署反击。是长见过只狗响中线咯。 见过只狗响中线系咩意思啊？唔知道你讲乜喎？你讲边单嘢？喂 ，Eddie Sir， 再见，早啲瞓，听日行多啲路啊！不过今日应该都唔会好长嘅。嗱，咁今日大家讲完大家想讲嘅嘢啦，欢迎继续留言啦。咁我咧就讲下我预备咗嘅嘢啦。咁我想讲下阿煲胎真啊，曾荫权咧，即系我觉得，喂，即系虽然佢可以做翻爵士啊。又可以有翻长俸啦，咁但系佢损失嘅名誉同埋律师费咧，有冇得计嘅咧？究竟有冇人知？咁同埋，我觉得既然曾荫权，即系可以有啲咁嘅转变咧，我谂大家都应该要等下689同埋林郑几时会俾人告咯？嗱，林郑告咩咧？就系告佢。即系嗱，警方同阿林郑之间有咩对话咧？同埋佢至到而家都仲系冇改变翻嗰个暴动嗰个定性啦。即系我觉得，即系呢啲系咪都要去啲国际人权事务嘅嘢度告佢或者通缉佢咧？好似江泽民咁咁啊，同埋阿689明显啦，即系贪污系冇利益嘅，即系冇利益嘅申报啊，就唔使利益啊。即系冇利益嘅关系就唔使申报啊！喂，屌大佬，即系法律过香港仲系，但偏偏嗰几年咧，因为袁国强做律政司咧，就放过佢啦。咁但系嚟紧咩人做律政司咧？佢唔能够可以担保得到边一届边个做噶嘛？系咪？咁所以即系我始终都有个希望啦。虽然我唔信念力可以救港嘅，咁但系我都要产生大家嘅念力咧。希望689呢即係死得更加惨啦。因为如果唔係我哋都即係几难可以大快人心啊。 咁可能你又觉得啊，做人梗系唔系咩都如意噶啦。咁但系我觉得希望利用下大家嘅念力啦，尤其是嗰啲 New Age 人咧，即系你觉得真系存在嘅时候，希望你叫你多啲你嘅同好一齐用念力，令689俾人查同埋坐监啊！真系要，因为佢咁多个政客咧，着件即系唔好话政客啦，咁多个政客包括抗争者咧，即系个个着起件监等衫都衣不称身。是唯独是啊，梁振英咧，唔知边个改个图咧，喂，点解特别入格嘅？唔知点解，即系可能加上嗰啲面骨嗰啲形态啊，同埋佢嗰个监趸样咧，系真系最夹嘅，真系唔系讲笑。你睇快必横睇掂睇都唔似监趸啊，成日着件监趸衫，衣不称身，不知所谓。你睇黄之锋细路仔只系着件监趸衫，系唔夹噶嘛？成件事。咁所以梁振英都系等紧佢噶啦，老实讲。 Gary Lee， hello 探长。 你读咗咯喎。 Lee Kuan Yew。Lee Kuan Yew 其实连登仔都系用翻无市籍语录抗争。Lee Kuan Yew 无主席声 J P Glear 其实推挤压迫，系咪应该告唔杀？因为当中并冇策划杀人动机。约翰小夫今次军事码头用先定立后审议方式，其实2010年时政府想搞郊野公园同地，用先定立后审议方式去改。当日陈淑庄在大会动议废除令，因为当年民情汹涌，最终在分组点票下都赢到，政府要撤回。Nike 好真心俾人玩了一锅煮，最尾俾翻尊严佢。420 lamb主观愿望。Carrots Y 熊猫林郑唔会俾人告，佢好大机会会被自杀。Lee Kuan Yew 万能器689，420 lamb 689叶继欢细佬， 真系好似啊！咁当年有人话我上述讲嗰啲系主观愿望，咁当然系主观愿望啦。咁但系。唔系因为主观愿望往往唔能够实现就冇咗主观愿望咯，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哲学嘅问题嚟嘅，懒心咁样咧。即系你主观愿望就系、是、因为人始终有做任何嘢都有动机，你先至会做嗰件事噶嘛。除咗睇 TVB 之外啊，咁你浸淫喺呢个社会，发现咁多唔公平嘅嘢系同呢个政治有关嘅时候。咁有主观愿望系好合理嘅。咦，霸毒。霸毒喎 ,Be Water 点啊。咦，唔肯毒喎。Hillchland 咧就话 ，Be Water，Facebook 有人出 post 供奉李小龙，以为系李小龙嗰个 Be Water， 我即刻澄清唔系李小龙嗰只，系九吹24嗰集，我 post 咗九吹 YouTube link 过佢，乜嘢叫社运 Be Water， 完全唔系李小龙嗰种低层次，哇，你都。李小龙嗰啲真系唔低层次噶，即系启发咗我啦，起码。咁原来你觉得就系因为你 post 咗去嗰度嗰条我条 link 去嗰度，所以就有啦，系咪？你系咪觉得系咁？唔知啊，真系唔敢讲啊，唔敢认屎认屁啊。我净系见到我有个 Facebook friend， 我做完节目嗰晚咧，因为以我所知咧，佢啊好中意听啤梨嘅，即系啤梨嘅 friend 嚟嘅，直头系。咁咧就我做完 live 之后。第日嘅中午咧，佢出咗一个社运方案，就有三种社运方式嘅。就其实第三种就写 Be Water。咁我觉得啊，你都有唔知系咪你听咗我嘅 live， 所以你咁样出呢、這个出张图咧咁样。咁我估紧啦，即系总之之前我就冇听过人咁讲嘅，唔知啊，算啦，好闲啫，即系影响到人咪开心咯。呢方面系咪？又唔使就认屎认屁嘅。 韦信宏告林郑影响使用，应该唔使审都入罪。涉唱689搞佢咁耐都未有声气 ，HPY 全部太丹爷应该可以攞翻啲钱，但唔多，好似要再盘。Nike 宏689同佢阿爷倾掂数，应该唔会告佢是 Y 控之风已经成为后浪了，现在应该走向参选议员被 Chesnable 潜艇码头，唔系在海底计划。XD Vincent 王探长你好，啱啱收工入嚟。 喂 ，Hello， 喂，潜艇码头唔系喺海底，但系问题就系、是、喺海边掘个窿，掘个隧道，去到天马南，即系佢哋嗰个解放军个大楼。嗰度蒲返上嚟，我意思係即係我見到有啲潛艇基地都係喺個天然嘅岩洞嗰度，都係呢個原理嘅，即係喺個 headland 嗰度呢就有個窿捐入去，裡面呢就掘咗個地咁樣。我睇戲呀，唔知係咪真㗎。咁但我最近睇過一啲嗰啲Mega Construction, 即係唔知 Discovery Channel 呢有個唔知叫 Mega 咩㗎，即系基建嘢啊，咁啊做完噶啦已经。咁其中讲挪威咧，有个海军基地都系咁嘅，都系有条隧道咁样捐到入，定系地底运河咁样都做得到嘅。咁其实佢可以咁样整噶，因为唔使影响到人咯。咁头先嗰位朋友就好理性咁样讲。就好扫兴嘅，咁啊当然就即系冇人啦。佢就系话阿689同阿爷倾好咗，就唔会告到佢。咁呢个真系好 sad 啦。希望换阿爷嘅时候，即系好似生意佬咁样咧。我明明俾咗成千万俾个政府叫我起，俾我起呢啲嘢，开呢个厂嘅。咁但系咧个政府换咗个。换咗个领导人之后呢，啲嘢就完全唔认数㗎啦，咁样你唯有等佢咁样㗎咋，真係。 John Sohi 探长 ,Hutland Penny Fan, 咁底水平搵上王唔好玩啦，全个众志都唔会参选到架啦，被剥夺政治权利，众生感烈关探长点睇嚟緊3-5年警民关系，而家仇警指数98%。 咁嗰两个 percent 点嚟啊？就系嗰啲李思燕嗰啲嗰两个 percent 啊？ 向太 话系，咁都系2%都冇啫，加埋都系。你睇下嗰啲几十个阿叔阿伯走去撑警嗰啲，冇钱连几十个都冇啊，大佬。咁所以我怀疑98%都俾多啊，真系，即系2%俾多佢啊。咁仲有 Hutland 咧，系、哎、你千祈唔好误会。嗰、那個啤梨 friend 呢，我就唔係咁樣讀嘅，係啤梨嘅 friend， 佢話啤梨嘅朋友嚟嘅。咁呢我就唔認同嗰個人係低水平嘅，因為啤梨未做網台佢已經認識佢㗎啦。咁所以唔好詆毀人啦。咁當然佢喺啤梨嗰度 post 佢一幅 poster 呢，咁個影響力應該係比9-7-24大好多嘅。咁或者有你啦，咁有你就更加大都唔定嘅。咁多謝晒啦，真係。同埋呢我覺得阿 Vincent 講得啱，可以讀咗你未？ 韦信宏讲开呢样嘢，大家快啲一人一信 send 去选管会反确认书同 DQ Hutland 李小龙得过32岁，咁真系几底层次下。韦信宏前线科技人员整咗个 template， 好方便。鲍恩会听闻有人预备帮他搞呢一单嘢，曾荫权追讨赔偿。之后再精心安排告689、哦、或需要一段时间。 是啦，嗱呢样真係要支持呢啲人啦，如果佢讲捐钱就几多要捐啦。咁啊我就觉得 Hutland 呢，你话李小龙得个32岁就真係几低层次下。即係如果你认为呢年纪就代表高唔高层次呢，咁我发觉我同你层次就真係好唔同啦。即係如果年纪能够反映到层次嘅话。有啲人做几十年人都系碌角咁， 呢、這个世界有天才㗎嘛。天才諗嘅嘢，天才嘅转数，天才瞓觉嘅时间好短，諗嘢嘅时间好多，而有 execute 到佢諗到嘅嘢嘅。咁呢啲咪天才囉，呢啲咪高层次囉，我认为係。唔知呀，你有你嘅諗法，当然以你嘅层次係咪。 行行仲有陈以咪撑景囉。 喔讲咗，我发觉呢九吹嗰啲 live 呢嗰、那个time lag 呢係好远嘅。因为剛才我讲完一单王杰嗰隻咩歌嘅九个字后呢，有位朋友咪睡眠浪子心囉咁样。喂，多谢你留言先。咁但係呢係九个字之前讲嘅。咁我怀疑呢迟入嚟嗰啲呢会唔会係由头睇过嘅呢，我都唔肯定啊。大家有冇呢个经验呢，即係会唔会迟入咗嚟啊，听到我讲嘅话题同埋你打个字好似啊完全係我冇答到你啊，又话唔知个实时啊，不过係啊，我唔记得咗。我本来今日会落臭汗场呢就买嘢嘅，但係点知做嘢做晏咗，所以呢就去唔到。咁我諗住呢买个钟呢喺后面，即係随时大家见到个实时呢就知道自己有冇遲囉。咁唔知有冇咩推介个钟可以带到呢啊。香港唔知系咪投射钟呢，我喺泰国就见到好靓啊，但好贵嘅。咁有冇啲投射钟嘅好推介又平平地嘅呢，咁样射落后面嗰块布嗰度。咁大家又睇到个时间就即刻知系咪实时啦。咁可惜又买唔切。咁呢样嘢我都想改善下嘅，因为倾偈呢如果实时呢就真系爽好多㗎。即系你知道嗰个系实时㗎嘛，起码。 Hugland, 李小龙马上风都包埋向 Helen 唱本身上马件，唔好搞我后面 GT, 但系谂起买返屋企会俾人屌，所以最后都系买件 like can't you find the right word, 怕我屋企人唔识英文，哈哈 ,Harry Note, Clam 成龙六十九几岁咪好高层次， 食 枪今晚好多人。 係喎 ,297 喎，咩事啊 ?Nana, 来啊。Nana 好精神啊，今日上嚟出镜，快嚟呢度出镜，见面都得啊，过嚟 Nana 好似识讲嘢咁啊，但我又唔知佢讲乜喎，是唔是嘢？俾你闻下先。猫棍嘅，好似啲鬼舐叉烧咁嘅，佢闻到啲浓味嘅嘢咧，就舐一舐嚟嘅，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呢样叫妙咧？ 搵信王就嚟三百人，系咪会有人入嚟搞事？ 啊 ，Vincent Wong 迟入可以拉条 time 定去翻最 update 个位睇翻。420 line for Can Iron 之前好早订阅咗你 channel，因为听歌好少 live BTW 继续支持。摇滚手势420 line for Can Iron 睇 Susan 矿迟入都是听实事。 哦 ，OK。是啦，应该是这样才好玩的。我想问大家呢，即是入了来这300个人呢，有没有人有几多人有听这个怒火探歌呢，有没有人啊举一举手啊，同埋上一集有没有听，今集有没有听先。啊，一去到啲零零位呢，唔知咩老嘢呢成日都觉得自己过唔到七十岁。过唔到八岁，即係都有个大限㗎，而家就进入緊呢个大限啦，成日都游走喺297啊、298啊、301啊咁样呢，不如大家介绍多啲朋友嚟听啦，整条 link, 我吹下水㗎嘛。同埋今日就好奇怪啦，上次呢有多人集体攻击呢，嗰次又话唔知咸嘢啊又剩啊，同埋一两个傻佬撞入啊，嗰啲唔係傻佬，即係调返转讲嗰啲係九吹24嘅重要资产，就入嚟拗嘢啊，即係摆明係蓝丝嘅，即係拗到败走咗就唔见咗人啦，咁嗰啲呢。咁今次又冇喎，竟然又冇人入嚟整咸嘢又剩喎，好多 logo 嗰啲咸湿湿嗰啲呢，咁唔知咩玩法呢，可能真係分定唔够分嚟㗎。 阿温会走咗几个， 李坤，我都是最近先看探长、 嗯、 本来很喜欢看某台讲音乐、 啊 okay、 找下找下原来某台有啲感觉街的嘢，之后见到有探长同唱飞过条片先看探长、 啊 okay、 了了有听怒火、 啊 okay、 少少是今集没听是歪控，其实我都有亲戚朋友做警察、 啊、 都觉得他们大压力不开心，但见到警方做些事又很很忧，而且见到啲人盲撑警 ，Simon Jones 爆紧旅游 ，Hootland 可能我自己中意用脑多过喐手喐脚啦，所以我对李小龙真系负兴趣。曹唱陈怡真系加九线，即刻近化女。 其实有时咧，譬如阿 CY 空咧，即系你讲个情况咧。即是以前那个社会呢，即是没那么分化，或者没那么大家讲到的立场就扯火，就关乎呢以前整个社会都是唯唯唯啊，即是饮饮食食啊，风花雪月啊，同埋有好多嘢呢，就算大家唔同意见呢，你在现场兜口兜面呢，哦咁又系咁就算啦，食嘢食嘢食嘢饮咖啡咁样，即是好多时呢都咕声吞咗去就算数嘅，即是你譬如你话你最鍾意 Adidas 嘅，我鍾意 Nike 嘅咁样。咁你鍾意还你鍾意，我鍾意还我鍾意，未有你有纪律，你继续买我继续买囉。咁都系咁着㗎啫，系咪先。咁但系今时今日嗰个情况呢，就系、是、喂有啲嘢系你根深蒂固你个是非观嚟㗎嘛。你个价值观同埋是非观。咁有啲嘢真系当对方讲得实在太过离谱啦。即是直头是埋没良心啦，我認识你嗰阵都唔系咁嘅，即是最近我喺啲小学同学嘅 group 都发生咗件咁嘅事。咁呢就即是当然有人觉得我搞事啦，我 lift 咗 group 咋嘛，就即刻搵返我，喂你唔好啦，几十年同学咁样。咁我解释俾佢听，我就唔系因为我嬲，我有乜嬲佢做乜啫。因为一个人呢，假若即是仲系撑到警嘅，仲系可以觉得立嗰条例可以唔关自己事嘅人呢，我係深感同情呢啲人嘅。即係而家呢个世界嘅资讯咁发达，你随时可以自己即係 find out 一个答案。但係点解偏偏呢淨係即係只係睇表面嗰啲嘢，同埋你可能本身有朋友或者你个子女都係做差人嘅。即係有时有啲人就係咁样而唔想去面对呢个现实嘅时候。咁佢咪执迷不悟囉，咁同埋恃住我哋小学同学呢，你又唔敢同佢有啲咩闹交咁嗰啲。咁三来我觉得嗰位同学可能即係分析返佢嘅近呢几十年啦，冇即係冇见之后冇读书之后呢几十年，佢又长期都唔使返工嘅，亦都屋企又唔受经济嘅。咁佢即係嗰种咁离地嘅状态呢，佢嘅咁嘅见识呢，我即係我一啲都唔会嬲佢。即係反而呢，我离开个 group 嘅原因呢，我就係唔想佢癫咗咁样喺个 group 嗰度喺三个15分钟里面呢 ,post 咗14至15、14至17个 post, 又留言又留信又播片又成。不停咁样追剿我，我只係答咗佢一句啫。我话年轻人追求自己嘅理想，为自己嘅将来去追求一啲幸福同埋民主自由，又有啲咩错呢咁样。我已经唔用一个口号式咁样同佢倾偈。即係我就係讲緊年轻人，我最尾仲写青年自决咁样。就刺激到佢嘩咁狂打十几个信息出嚟，我已经冇眼睇。即係为咗佢唔好癫咗咁样洗版呢，我就唯有我自己离开咗，其他同学唔使受罪咁样。因为之前 compose 撑警啊，有嘅人签署啊咁成嗰啲，咁我於是乎我咁样好 mile, 即係识我嘅朋友呢都觉得我唔会写咁少嘢，但只不过我都係正正同佢几十年同学呢，即係我唔想咁 hurt 到佢，同埋咁正面咁样同佢困过，想慢慢讲嘅。咁但係你咁癫唔走都唔得啦，话即係斩俾人，即係俾人诅咒我。因为以我所知，我哋咁多次出嚟食饭呢，因为我个 group 咧包括埋我个老师嘅，咁咧成班人之中咧会够胆讲企出嚟讲支持学生嘅人咧，得我老师同埋另外一位同学三个，咁而嗰十几个咧 有啲人冇表态，有啲我摆明知佢超男就唔出声，因为老师都出声嘛，当时咁咪唔敢夹老师咯。咁直至到嗰次食完饭倾开，因为嗰次系2014年嘅时候啦，2015年嘅时候啦，咁倾开呢啲话题嘅时候咧，就大家都克制嘅，即系明知大家立场唔同，就无谓喺度搞串嘅 party 啦咁样。咁于是乎咧，我亦都知道好蓝丝嗰位以前嘅老死咧，都一路都好克制，冇出声嘅。咁直至到嗰位同学咧，就叫人哋签嗰个撑警，有一位同学我唔知佢咩政治立场嘅咧，就签咗嗰个即系话诶灯搞掂咁样撑警咁样，就咁样咯。即系好多时就系而家就系个社会分化到咁样。咁所以你见有时见到佢哋咁离地咧，同埋佢哋咁即系睇嘢咁狭窄咧，你都觉得好无奈嘅。即系又怪自己唔够能力啦。即系如果我咩都唔使做，又唔使翻工，我真系会好耐性咁样，即系约佢出嚟饮下茶、倾下偈啊，了解多啲啊，讲多啲资讯俾佢听啊，循循善诱啊咁样。喂，但系原来系要嘥好多精力先至做得到呢样嘢，咁所以我选择放弃咗咯。对某啲太老嘅人，你改变唔到佢。咦啊！都几位朋友都有听怒火探歌，俾啲意见啦。有啲人话我把声咧就好挫，咁咧监制话：哇，你咁高音嘅，点解录节目就？哼，佢有所不知啦。点解我要录怒火探歌，要调高把声嚟讲咧？因为我呢咁嘅声咧就天生缺陷嘅，即系用翻我讲嘢嗰把声个通咧，你就算个 level 怼到好大咧，你都唔可以喺个音乐里面可以同步发到声，就即刻听唔到我讲嘢。咁于是乎咧，因为我开住个歌嚟试录同埋睇听翻 playback 咧，我系唯有要撚声、挫声，我先至能够喺个节目度有翻我自己把声，好阴功啊！所以希望大家体谅下啦，因为俾人笑咗几镬噶啦，话咁作状嘅，你点解一播音乐节目就变咗伍嘉年怀旧风咁样嘅？唉，冇办法。咁所以咧，即系点解问咧？就系呢度有几百人咧，我谂有啲人完全唔知咩叫怒火探歌咧，就推介翻过嚟。咁咧，如果你定期上我嘅 page 咧，你就见到个 post 啦。点解唔会摆喺 YouTube 咧？因为摆喺 YouTube 咧，十条命都唔够死。因为咧，我每次都播成七八首歌咧，逐个版权咁 claim 咧，你好快会俾人哋即系 ban 咗你嘅 account 啊。因为我唔知点样同佢倾咧，我照出人哋嘅 copyright， 但系我唔赚翻嗰啲钱，又或者我出翻人哋条 link 得唔得啊？咁啊冇人答到我呢啲嘅，因为我唔系嗰啲尊贵嘅 account 啊。听讲过咗10,000个 subscriber 咧，就先至可以有啲对口人可以倾到呢啲嘅。咁啊唔争气啦，咁多年个 channel 都系得嗰8000几人，咁啊冇办法啦，所以暂时唔能够俾到更加多人知道我。是有个叫怒火探歌的节目啦。咁因为我好希望呢，大家除咗社运啊、时事啊，即係令到你情绪过山车嘅一啲议题，你先至会听下我嘅 live， 或者听下我嘅节目。之余希望大家都欣赏下唔同嘅类别啦，可能欣赏下音乐啊，欣赏下电影啊嗰啲嘢啦。因为人唔係咁单，即係咁单一，淨係有呢啲就生存到㗎嘛，係咪人有藝術㗎嘛。讀到邊度呢？Simon 嗰度好似係咪 ?ok, 唔知呀，估㗎咋，是但啦。 Simon Genize教人旅游， 哦，有听系咪？ 但系可能我自己中意用脑多过喐手喐脚啦，所以我对李小龙真系负兴趣。除唱陈怡真系加九线，即刻近发两五战怒火探歌，浅肤色开心举起手嘅男人。Vincent 王之前系咪有讲过点样听翻怒火探歌？ 哦， 可唔可以讲多次？掩住眼镜马骝。是 Y 控见到啲人盲撑警， 好想救佢哋嘅心理思维。Hildland 我推广咗九吹，所以今日有27X 人，肯定关我事。 John Connect 嘅样， 我身边都有不少用友系差人。Charlesnable message retracted。Winsome Wong 主张用武嗰个亨利个老婆都系警察。 John Connect Brown 今次真系少咗七星 ，Cranley 系 High 探长，迷眼微笑嘅表情。Jack Music MB。开心的女人举起一只手，有听怒火探歌、很有意思。叶景叶景，托洛夫鸡尾酒，玻璃心，不要放弃，很有意思的一集。 想 及 Nick Brown， 今次我身边差人朋友真系少咗七星 CY 陈怡、 其实系有心理问题，因为觉得佢好偏激。Bruce Man 探长好。呢一排灯光打得好有层次，中似肤色嘅帽子向上。Clancy 见到猫猫上咗台、迷眼微笑嘅表情。Carmen 曾传讲的警察是差吗？或者是全部示威者都是义士吗？黄泉路上我好耐之前听过你嘅禁失不禁话。Check Music Vincent Wong， 如果用 iPhone。可以下载 Castscore 呢个 app 就可以重温探长节目了。如果成家人都系深蓝，而自己系黄丝，咁应该同情屋企人定系同情自己？喊紧嘅表情。Vincent Wong the Tech Music MB， 多谢你。呢款有睇开音模，开头信十足，但可能好奇心态越话越深，音模后面更加音模。探长讲得啱，而家就算睇新闻，我都会睇晒咁多天先去判断。我留下 D 废老日日揽住 C C T V B， 真系冇得救。怒性黄泉路上容纳唔到其他意见嘅人冇得救、的冷汗嘅表情。Hildland 探长，你五色难堪法，所以退 group。Vincent Wong 讲开身边圈子嘅矛盾，有个中学师兄入咗民建联。由佢当初加入开始，个个都喺 Facebook 追击佢，但到依家佢都态度照旧，大家好似变咗屌都费事，又勾佢。黄泉路上食古不化，是其我周围亲友全男，好多做警察惨过死。Liam Liu 气势怒火，啲对白系咪有 M？ 我觉得把声好靓。李冠其实我对探长不太熟，但是个样好熟面口。我会睇返之前 D 片利申90后。Hildland 怒火探哥，我冇 chain 啊，我 chain 开过 D 系上百年前作品 Handsome 和 I、其实我做嗰行绝大部分都系蓝丝，今次搞到咁大镬，平时撑政府啲人都冇出声啦，我嗰行啲扑街仲够胆登报撑警啊，女人我都系睇 FB 嘅、Stage Two Say Something 020。 诶，点解 skip 咗咁多嘅？唔知点解会 skip 咗咁多。喂，咁啊，如果后生啲嗰啲咧，我谂我播嗰啲歌你未必听过嘅，咁你当新歌听咯。因为而家新歌咧都系成日攞啲旧歌嚟 clone 嚟 clone 去啊，即系已经冇咩特别嘅谂法噶啦，已经个社会系转咗，因为喺读到边度停咗咧。Vincent， 你话你嗰行系极多男师啊？我琴日去女王嗰度做嘉宾咧，咁隔篱一位男士咧，我啱啱识佢嘅，叫做 Jelly 布丁啊。佢又系咁讲咯，佢话全家人都系男师，所以你问得好啊，究竟同情佢哋啊，因为同情自己好。我谂两边都要同情啦，其实系，即系但系自己同情唔到自己啊。哦、我明啦，阿 Liam Liu 就话怒火啲对白系咪有 NG？ 因为咧，而家我个录法咧，同我早期嘅怒火咧就好唔同嘅。因为早期即系嗱，调翻转，我一路有怒火探歌，至到上三，即系而家倒数三集开始用咗另外一个方法录，咁啊靓声好多嘅。咁 有 有 retake 之余呢，我仲可以后期再制作嘅，即係因为声还声歌还歌呢，我仲可以我听唔到嗰句呢，我就再怼高啲或者揿低返啲首歌嘅。但之前嗰啲呢我就懒叻咁样，因为贪嘅快唔使做后期呢，我就呢就直接好似而家电台咁样DJ 咁样一路推高自己支咪，揿返低嗰个音乐声，咁样自己靠经验或者唔係太准确地感觉地 balance 嘅。咁因为有时揿到音乐太低，有时个声又唔够音乐大，咁样我係 mon 唔到嘅现场，因为器材问题。因为如果你要整个咁嘅 system 呢，又要嘥好多钱同埋嘥个地方摆好多唔同器材啦，可能要 exciter, compressor, 即係全部 real time 就要硬件去做，就唔可以软件，软件啲反应同埋个效果亦都唔一样嘅。咁所以牺牲咗呢样嘢之后呢，咁我嘥到好多钟头做后期。咁呢嘥好多钟头就冇白费嘅，即係都Liam Liu 都话好声好好声，原因就係呢就嘥好多钟头去 mix 囉，去 balance 囉，同埋去EQ 同埋去 compress 囉。咁所以得返出嚟嘅效果呢就好好多嘅，啲声前好多嘅，记得。咁啊 ,Lee Kwan, 好熟面口啊，应该我呢样容易撞到样啩。90后啊 ,ok? 咁仲有。啊 ,Soso 又问我点解上女王嗰度。因为呢就係、因为佢好忙嘅佢一开铺头又有好多嘢做啦，咁样忙到呕血嘅。咁但係佢会搵我嘅原因呢，就係当然係有啲理由啦。咁就上去度唔知帮佢整一啲嘢啦。咁於是乎上到去呢，就顺便就叫我喂不如落埋场啦，你讲下生同一笨咁样。咁你落场囉，就係咁路过咋嘛，即係我又唔会长期喺嗰度做嘅。亦都有人话做咩叫我唔请佢上嚟做嘉宾。我諗叫佢上嚟做嘉宾仲难过说服我小学同学做变返黄师囉，我觉得。咁点解又唔好问啦，总之难啦。咦，好似呢个未读㗎喎。啊，上面头先有挂住食嘢呢，因为我嚼嗰个鸡皮咔咔声呢，我听唔系好到，有啲好长嗰啲留言啦。 李坤有睇开音幕、 哦 okay、 开头信十足，但可能好奇心态越挖越深，音幕后面更加音幕探长讲得啱。而家就算睇新闻我都会睇晒咁多天线去判。 哦、明白，你讲啲废脑只睇 TVB 就好可悲呀。咁音谋背后，包括音谋背后啦，其他音谋节目呢都係嚟嚟去都係讲緊嗰几个好出名嘅专家嘅书嘅啫。咁到到最近呢 ,Netflix 就发现咗个新嘅 UFO 嘅 documentary, 咁就讲一条友呢叫 Bob, 咁呢佢就係话自己呢就喺 Area 51附近有个 lab 呢叫 S4 嘅 lab 嗰度做嘅，就呢里面呢见到好多外星人嘅 device 啦，就俾佢做一个嗰啲 reverse engineering 啊，即係拆解返佢，即係调返转嚟拆解返佢嗰个科技嘅原始嗰个原理嘅。咁亦都佢亦都讲緊自己成功个令到嗰啲 crash 咗嘅飞碟可以飞得返啊，即係老吹24啦，我觉得佢。咁呢佢成日都要包装自己有一个 engineer 呢好劲嘅。咁成日呢就标旗立意呢自己个屋企又整啲jet engine 嘅单车啊嘅汽车啊咁样。因为其实 jet engine 呢60年代或者纳税时候已经有好具体嘅一个制造方法，甚至乎佢整嘅 jet engine 呢亦都已经有厂係好似砌机咁砌出嚟嘅。咁呢就好标旗立异啦，我觉得。咁但佢讲嘅嘢呢有似层层嘅。即係媒体上面好多人都冇讲过，即係冇报道过有个秘密嘅 lab 叫 S4 呢，但係喺70年代、80年代嘅访问已经讲啦，即係讲到好似层层咁样啦。咁你话佢呢个人係一个普通嘅傻佬呢，我就绝对认为唔系嘅。但係佢讲嗰啲嘢呢 即系讲到好前卫，但系始终都系讲咯，即系始终都系佢好早讲先咁解啫。咁究竟佢系咪真系有咁嘅 lab 啦？系咪有精神分裂啦？系咪佢自己老作啦？系咪佢究竟系成班人夹计想出书啊，或者想出一个 documentary 好受好畅销啊？即系都唔奇嘅。原因咧就系佢而即系我睇美国嗰啲阴谋论咧，已经睇好多咧。就令到我覺得咧，佢話：哇，佢曾經揾個測謊機，就揾個唔知咩軍部嘅人嚟測佢謊，用一啲好高科技嘅測佢幾鑊，都認為可信嘅。咁究竟我哋作為觀眾咧，測佢謊嗰個究竟係咪真係呢個海軍陸戰隊嘅咧？而個測謊機係咪又係真測謊機嚟嘅咧？而嗰個結果嗰個成績又係咪事實嚟嘅咧？我哋又完全唔知嘅。究竟是不是美国媒体从来没讲 S4 呢？我们根本就是美国人，又或者已经美国太多媒体有人讲过没人引证又不知道的。那么世神劈院有几条友是引证他说是，但都是那几条友引证说是的。那如果直至到有人真的会 challenge 他呢，喂不是、哦、你讲的是流的、哦、证明到、哦、那其实他已经成功了。即是去到那个 地步已经他的书很多人买了已经。咁會唔會排除係因為想出書或者出片，所以作個咁嘅故仔呢？咁我覺得多數陰謀論嘅書都係老作嘅，原因就係如果佢陰謀論裡面嗰啲講到嗰啲外星科技真係掌握到喺你手，或者你真係見過嘅話呢，我哋人類唔使咁折墮，仲有人用緊 IBM 嘅 DOS 係咪？仲有人用緊 Windows 係咪？即係唔會㗎啦嘛，即係點解仲有咁多車仲係用碌嚟行唔係離地嘅呢？即係講到嗰啲嗰啲懸浮嘅道理，或者懸浮嗰啲科技咁勁嘅，你又見過曬嘅，好奇㗎嘛呢啲，即係冇可能㗎嘛。以今時今日大陸嗰啲間諜乜 Q 都偷到你嘅，連人哋嗰啲 Tap 有個叫 Tap 來呀，定唔知 Tappy 呀，有個機械人專係模擬人隻手去嗰、那個手機嗰個版面，都俾佢大陸人可以成個巨細無遺，成個 design 都買翻可以撻翻大陸嘅。喂，你嗰啲咁嘅 reverse engineering 咁多年研究咗，我唔信冇一個大陸人可以攞到你啲嘢咯。喂，如果俾大陸攞到仲得掂嘅，係咪先？你美國都冇，點會大陸攞得到呢？即係所以佢哋講拍到似層層，講到似層層。你当古仔听，话好奇情，当小说 OK 嘅。但我发觉香港人一般咧都唔识得分小说讲嘅嘢，小说都可以讲嘅，小说里面有阴谋论，小说都可以讲嗰小说嘅角色里面讲紧嗰啲政府真系运作紧呢啲嘢，都得噶嘛？呢个创作嚟噶嘛？咁唔知点解一般人咧都一厢情愿咧，尤其是香港人啦，都觉得嗰啲嘢系真噶咯。咁所以好难理解，我觉得真系。即系有人连嗰啲我是歌手，以为系可以报名参加嘅，都有人信嘅。即系你几难会唔信人哋美国拍嗰啲咁嘅阴谋论嗰啲嘢咯？阿 Vincent 好似头先我又听唔系好明你讲乜？ Vincent Wong 讲开身边圈子嘅矛盾，有个中学师兄入咗民协。 哦，呢个系啊，我有个朋友咧，佢有个中学同学咧，不单止入咗民建联啊，仲唔知参加啲咩商会咧，即系原本系一个即系小康啦，就变咗一个大陆嘅巨富啊。咁咧，佢要付出嘅代价都几多噶。佢未翻大陆做生意之前咧，系有一次唔知道大家有冇记得一个新闻咧？就喺天星码头跳海嘅有条摩碌，即系嗰个柒头嚟嘅，又唔知反对唔知一啲民主派定唔知咩，我唔记得嗰单嘢成因系咩，就叫晒记者就喺天星码头跳海嘅。咁嗰条友咧就系我个朋友嘅中学同学嚟嘅。咁佢嘅代价咪就系、是跑出嚟柒啊，即系做啲嘢影晒相，再做个 proposal 咁啊，叫上面嗱我几捻爱国咁样，即系佢哋系。几粒肉酸都夠膽做㗎，所以佢哋唔做測試係唔得㗎，根本上。好似讀到呢度。 宇文港开电影套上刘寄生族好好睇、 啊、 叔叔头先行开咗一阵讲咗点解上女王未了 时歪控， 我最近都用咗好多时间去解释成件事给一位老朋友知、 嗯、 因为佢主动问我话听到两面唔同立场。搞到佢好亂，好似呢一種未有肯定立場的，我仲會用心去解釋，希望佢哋會有正確的諗法去判斷。Alan 唱，其實我同一班朋友諗做個講電影、書籍同吹下水主節目， 嗯、 類似203040嗰啲，就住啲話題吹水搞合嘅，分享一下自己點睇。似收音机节目住，但系冇咩门路做到，又冇录音室，又唔知喺边度 post， 而又宣传到 L 亚美阴谋后面，真系听到晒气，乜都美国佬做街就得， 冇错，好啦，好笑。喂，咁 Alan 咧，你其实冇人会话到俾你听咧，点样宣传噶、哦？宣传都系靠你自己喺啲 forum 嗰度，我都系听人讲嘅。最近因为我都唔识点样宣传，咁但系最近去咗个 party 咧，就一个有过 mil 嘅 view 数嘅一个 YouTuber 嘅一个 party 啊。咁嗰度有好多其他唔同嘅 YouTuber 嘅行家咧喺度，咁佢哋好 helpful 嘅，同埋好无私咁样即系过啲桥俾我嘅。佢就話呢，如果你要個 channel 多人睇呢，就要不停去啲forum 啊、高登啊、連登啊，甚至乎嗰啲 baby kingdom 啊，即係乜你都要喺嗰度呢，有關嘅一啲同你個講嘢相關話題嘅 group 嗰度傾偈，就扮懵，就要留言，就問嘢咁樣。咁你一定要嘥好多呢啲時間呢，跟住你一出節目呢，就叫人喂入嚟睇啊，俾啲意見啦、啊、咁樣，咁你就慢慢儲㗎啦。咁我呢做咁耐網台呢，或者開咗咁耐 channel 呢，我完全係 skip 咗呢一 part 嘅，我完全係冇做過嘅，因為我唔係好鍾意嗰啲地方，因為我好怕見到啲人少少嘢嗌交啊，都嘥時間嘅。咁但係發覺如果你做一個好嘅 channel， 好嘅 YouTuber 呢，你唔可以唔敢做囉，聽講。咁另外呢，其實只要你有聽最近嗰个咩啊？Gary Chan 啊，唔系嗰个咩啊？James Chan， 即系嗰个大只佬。你即系你有睇佢嗰啲制作，你就知道咧，根本制作好唔好系唔关事嘅。即系最紧要你讲嘢吸引到人啦，你有嗰个族群就咁啱 hit 到你嘅 audience 啦。咁你就算录到好衰咧，都好多人听嘅。就算你用 iPhone 咁样揸住录几条友录咧，以前啊，蝎子王都系咁啫嘛。蝎子王即系另外一个后生仔，就系专系讲求生啊、阴谋啊嗰啲嘢嘅都系。咁所以佢叫艺康啊，嗰个节目叫做即系假嘅口康咁解。咁咧佢都系咁样慢慢起家啫嘛，同埋去多啲人哋个 group 嗰个留言啊，咁样慢慢嚟咯。即系如果你嗰啲。内容有 click 到啲人啲兴趣嘅话，就再加埋我以上讲嘅宣传，即係讲明你身我都做唔到嘅宣传，咁咪多人听囉。因为即係你唔係名人，真係好难㗎。我呢数人呢就得嗰几百人㗎，顶笼 live 嘅时候。咁我头先亦都答漏咗个朋友呢，即係答漏咗上面有个朋友，就去问呢点样可以，即係问我点样入到网台界嘅。咁话说喺2012年应该係。咁呢就周博言係朋友嚟嘅，咁佢就被呢个 DBC 嘅大晒台讲都冇人识㗎啦。DBC 呢个台呢就邀请佢咩80后嘅台呢，咁邀请佢做一个节目，因为周博言都几有名气嘅，除咗佢係唱片监制啦，即係谢安琪一手捧佢出嚟嘅监制之余呢，佢仲喺港台度呢好多时播啲讽刺时弊嘅歌呢，就会佢將一啲主流嘅歌填咗新嘅歌詞，咁樣即係一排好興咁嘅，就多數係佢手筆嘅。咁於是乎佢有呢個名氣之後呢，咁嗰個台呢就好欣賞周博言嘅，就搵咗佢去做一個節目，就講音樂咁樣。咁呢佢就上去試咗幾次音，但係都始終嗰個監製都話爭啲爭啲爭啲啊，會唔會有個人喺你旁邊做下巴會好啲呢咁樣。咁於是乎呢佢邀請我做佢下巴啦，咁當時咁佢唔係有咁嘅講法嘅，咁佢監製咁嘅講法啫。咁呢就於是乎我就 啊，好有兴趣喎、哦。咁上到去就即係咩都唔識底下呢就照 up 啦。咁我平时讲嘢懒好笑嘅，又唔怕丑嘅咁样。咁於是乎呢就因此呢就同佢就开始咗个揀歌嘅节目啦。咁每人就揀三五首歌咁样呢，就喺个节目里面呢就解读下首歌，甚至后来呢用发展到有音乐通识咁样，即係讲下首歌究竟点样制作呀咁样。咁呢就好有瘾嘅，即係我觉得啊发挥到嗰啲吹水嘅功能喎，同埋又可以考下反应啊，又成又可以讲下烂 get 啊咁样，又可以装鞋并重嘅，即係你讲到啲社会议题啊同埋首音乐嘅歌有啲咩含义嘅时候呢，又你知道周柏源有几正经㗎啦，咁我又好唔正经咁撞埋有啲效果嘅，咁於是乎就曾经成为一个非常之受欢迎嘅网台节目嘅，因为 DBC 都系一个网台嚟㗎嘛。咁后来 DBC 执咗粒呢就直接去到 D100 呢，咁更加怒汉推歌呢个系列呢就更加水人射地啦，又怒汉几十样嘢咁样就攞晒我呢个怒汉系列出嚟。咁曾经有一堆听众或者观众啦，咁所以直至到而家呢都有部分呢都系由嗰阵时听到而家嘅。咁都好多年啦，咁样个过程就系咁样啦。咁当然有啲人唔好兴趣听我讲呢啲啦，咁既然有人问我先讲啫。我仲有好多留言未读喎。因为头先读到我停咗，我听到阴谋背后吓嘛。美国佬吓嘛。OK， 好似阿 Lee Kwan 好似未读。 李坤2015年后啲新歌我完全冇听，听嚟听去都系1992010年啲歌，搵信王唱你嚟啱地方啦，探长专帮人开台，但你之后一定要过桥抽板单反啦 match 王，我屋企都系全蓝同浅蓝、Gets felt 新闻金阳报道法，只系播住警察受尽屈辱，无缘间去做洗脑工作。Alan 唱好似我鍾意改歌词住令而家啲流行曲来填新词，但係改完又唔知点搵人唱搵人宣传。Gino Necco 我有个朋友成家都系警察，佢返到去就唔出声，但喺自己 Facebook 照开警察嘅衰嘢照样游行，佢冇身都咁大个人。 示 威控之前无睇无火探歌，之后 We try try 唱 at once 王咩叫单反撩撩，但系怒火而家系咪无咗 live？只系得录音 ，Jack Music MB 单反者单方向反面也。Want some wanted Alan 唱探长系专业皮单反者，唔敢喺佢面前解说。班门弄斧眼女，如果家人系蓝丝，你一人系黄丝，你可包容家人少争执，外人不需理会。邓俊明大家好， 喂 ，Hello， 从 有冇听 JB Fuck the Popular Queen？ 如果讲阴谋佬吹到咁。七树底俾钱买 ，Jack Music MB 纪录片跳播 ，Bless Mary 51 Time Flying Sources 是 Y 控阴谋论中觉得地平说系最好笑。 只女 Nicko， 不过我有个朋友，佢阿哥系警察，佢见我哋成班去游行，一直冇出声，但突然有一日见我哋喺 group 提起，就话自己阿哥系警察。自己成日俾人问候，好惨，又话佢阿哥翻警总。好大压力，连个女生日都返唔到嚟食饭。我听完个心掉咗一声，依家你呀、哥做义工呀、我哋出粮俾你退休呀、先唔好讲蓝定黄，你哋宣誓效忠嘅系香港市民，依家香港有事要加班要活，你唔做系咪老人院搵个阿婆出嚟做啊？李坤系我是歌手。观众喊加$500、Vincent Wong 用我是歌手做例子，听到笑咗出声。Hugland 超外星科技没系市场见到，系因为要逐浸钱赚到尽。李坤对我来讲，跳海酷记者做测试等于我是歌手，观众等于红卫兵等于抗日神剧，老老实实真系测到喊。我唔明点解有人信 Vincent Wong 话要冲出嚟测证明自己外国先搵到钱， 真系听唔紧，难怪我发唔到达啦。喜极而泣嘅表情， 未必个个都得噶。 如果讲阴谋佬吹到咁，出书底俾钱买，当故仔睇，不要尽信。Hugland 探长中意睇人咬交，我好中意睇人闹交，睇人闹交睇到好多过瘾嘢。绝对惊喜过睇戏。李坤我住新田过头 ，D 村屋楼下 ，D 人买共价五星期就可以开仓走水货。拇指向上，黄泉路上周国臣啲歌好正，好有意境。时歪控前立法会主席发叔讲明议事规则系无暂缓，只有撤回或押后，所以林郑应该系留尾巴，其实系等上面过咗 G 二零后先决定点做，所以仲系有好大危机，真系唔可以放心。Alan 唱我识周博贤啊，我系 a fans， 早期啊首歌都系佢做监制 ，Stage Two。 诶，点解又无端端停咗咧？唔紧要，咁啊都有人手噶啦。喂，咁啊，系啊，咁即系我讲紧啊，地球平面咧，即系 flat earth， 真系好卵笑，好笑爆啊！真系，喂，屌你唔系未搭过飞机啊？你未搭过飞机，你就咁讲 OK 嘅。咁唔通成架机同埋成个地咧，走去就你唔知点样？你转弯你有感觉噶嘛？飞机你直飞都飞到去地球嘅另外一半嘅，但系点解嗰啲人仲系信即系地平嗰啲咧？我觉得。呢啲人喺精神上面有啲缺失咗，即系有啲分裂到咧，你眼见到你都唔信，即系夹硬唔知咩原因下信咗一个歪理啦，或者我好热啊，开多一度先，听唔听到声啊？大家啲风扇声都几嘈啊，细细把。吹唔到自己个面嘅喂，吹到。O K， 头先读到但冇识，但冇读得上面有啲咩先？嗱，咁咧有阿 Hugland 啊，定唔知咩啊？外星科技未见市场，因为要赚到尽。我唔知道你系咪你做过生意未咧？即系唔系隻手遮天噶嘛？所有嘅技术，因为你讲紧全世界最有能力放呢啲科技出嚟，如果自己拥有又唔用嘅话，而家有冇一个咁嘅单位？美国政府啊强如，有冇一个咁嘅单位去可以 hold 住呢啲科技，而又请咗几千人去做嘢，而嗰个科技又唔能够出到嚟，因为佢话想要逐浸赚到尽。有冇可能先？即系冇可能有样咁劲咁笋嘅嘢，一定赚大钱嘅嘢，会有个隻手遮天可以逐浸放咗出嚟先？呢个系一个我嘅疑问啦。咁而家最高科技嘅系咩咧？就系、是、欧洲嘅强子撞击器里头嘅通讯科技咁样。咁其实呢啲科技咧，系就系、是、未放出嚟嘅原因咧。就是有十几间公司有份投资嘅，咁可能嗰个外星科技啊，咁但系如果嗰十几个公司投资咗咁多亿，佢唔系有个时间表或者佢放啲技术出嚟嘅，咁你咪睇下十年后嗰啲系咩科技咯？嗰啲都唔系，嗰啲同粒子撞击系完全冇关系嘅科技嚟，佢系通讯科技啫。咁呢啲留意一下多啲唔同嘅科技嘅书或者科技期刊啦，即系我觉得都有啲隐瞒嘅情况嘅，但系我点都唔相信咧。今时今日有共产党人水银泻地，全世界咁样去做间谍嘅时候，美国嗰啲咁嘅咁粗疏嘅保安系统，啲人做嘢咁粗疏，你同佢讲下笑，佢就可以呃到佢噶啦已经。因为我点解咁讲咧？因为我曾经有一次咧。我拎一啲拎唔到相机嘅嘢，即係啲玻璃呀嗰啲，即係佢要我寄仓，我死都唔肯寄仓，因为人哋送俾我嘅礼物嚟嘅。咁於是乎呢佢叫我拆嚟睇，咁呢就如果唔係呢就唔俾寄仓咁樣。咁呢跟住就佢叫我开箱，跟住我话我就同佢讲，我话其实呢我朋友想俾个惊喜我，就想我返到香港先拆。 咁所以佢话唔得，我一定要拆。我最多另转面，我唔睇啦。你嘅保持翻你嘅惊喜，就你朋友拆啦咁样。咁跟住咧，真系天真到真系另一面，我就即刻拿礼手将嗰个嘢即刻摆翻落我朋友嗰个袋度。跟住咧，我就之后我再俾翻我 hand carry 咁样。咁我过到骨噶咯，即系佢哋嗰种轻松幽默咧，真系好可爱嘅，真系。咁我觉得呢个世界咁多大陆人咧去偷嘢咧。即系你咁嘅科技偷唔到咧，我就完全证明系冇咯，根本就。同埋以飞碟会嗰啲讲法咧，哇！中国啲科技好劲噶，连外星人都俾面佢噶。咁但系中国又冇啲咁高嘅科技，点解咧？即系唔 make sense 咁你咁多年，即系以前譬如廿几年前听云海咧，咩都唔知道，你就即系当古仔听系几过瘾嘅。喂，但系。佢以前廿几年、三十年前讲嗰啲嘢，全部都系空头支票嚟嘅。屌，讲完就算，叫佢解释，佢又话哦，因为咧曼德拉效应咁样，咁啊算捻数噶咯。有啲人哦，因为 MIB 嗰啲科技系真嘅，因为全世界都有人都见到，全世界嘅国家嘅首都都有个外星嘅飞碟嘅，因为咧地球已经有一个外星联盟咧，系已经做一个类似。Ambassador 嘅角色咧，同外星有个好紧密嘅联系。咁咧，2012年咧，就每个首都上面咧，都会有个外星嘅飞碟同你外交噶啦。喂，屌讲完就冇噶啦。哦，够胆有人咁讲咧，就话哦，因为你唔记得咗啫，你嚟咗噶啦。其实所有嘢都，甚至乎有啲话，我、哦、因为喺第二个维度已经出现咗噶啦，只不过你个维度睇唔到。屌咁，你咪喺第二个维度讲咯，做咩喺维度讲啫？屌你讲乜都得噶啦，戇鸠。所以我越嚟越唔信咯，即系我绝对相信。地外有第啲文明，即系地球外啊！但系嗰啲咁嘅疑幻疑真似是而非嗰啲，屌鸠作咗，你有时间引证到都引证唔到嘅话，你仲信你系咪戆鸠先？你除咗要佢嚟搵钱之外，我谂唔到第二个理由，点解你仲要信咯？啊！有人话好中意同人拗交啊，好中意睇人嗌交啊，唔嗌我其实我中意自己嗌交多啲。头先有位话周国贤，其实嗰个系周博贤，我讲紧。阿 Alan 就知道我讲边个啦。 Jack Music MB 最正系坐飞机 Area 51，几个主持去西铁锦上路站，有块空地，一部电话就咁做 Facebook 直播，环境静无骚扰。试过一路食盘菜，一路做节目， 系、哦、咯。 大运会周博贤现在更加劲啊 ！Vincent 王奇爱喺 D 100实习过一派， 哦 okay、 可惜遇唔到你 BTW。惊咁讲完会自爆， 哦 okay、 喜极而泣嘅表情。 见唔到，见唔到咯。 CCG20 大阪峰会，安培晋三与习近平会面，提及香港情况。安培维持一国两制对香港自由开放至关重要，施政。我觉得佢比较似系11点刚刚收工，然后炸炸地递走入人群影相，俾、 哦 okay、 人发现再上道走。 Okay、 台湾新闻片影到有个示威者成个铁马飞埋去，好彩唔中炸。 做咩咁冲动啊？ 上周博言 D 哥一般般， 李广 周国臣系以前 D 人叫张继聪做张继听。速成打错字 DFDDW 李 光 某台台长话自己系蜥蜴人，笑到扑街。 师长 佢因为逃走咗上自动电梯顶，以为有人会追打佢，所以即刻拎旁边嘅雪糕筒同个抹枪话自卫。Heatland 平啊，唔可以只手遮天噶。所以之冷字咪俾美帝打到扑街咯。New Neco 飞碟会跟水喉讲嘢吗？Lamech 和我有个朋友年几前同我讲睇完大台嗰个风东星世界零距离，好似话港地评论、 嗯。 我问佢你唔系信啊、 嗯？ 之后佢反应好鬼认真，似系信。Hitland 探长，你个怀疑我有考虑噶？出到几多市场系角力过程来啫？我都系俾个单位探长你入啫。 示威 控地评说班人。其实系攞存在价值，现实社会失败者，硬系揾样嘢来标题立意， 自我感觉良好，其实有啲似香港班深蓝心态。Lamech 黄云海系现代桥底讲故佬。 不过云海讲古仔咧，即系讲紧系二千年前啦，或者二千年中，算得2010年之前咧，都几好听嘅。但系佢识咗都姐之后咧，都成个人变晒，就开始唔好听啦。即系突然间自尊心强咗十倍咁嘅，好似。咁咪唔好听咯，中意病咁。 乃克王信地评论嘅人话 ：NASA 派人守住地球边缘，唔俾人接近。 嗯。 Caris Y 熊猫中国劲，叫佢自己做只核动力航空母舰出嚟先讲啦。 系。 Hugland 郑若骅缺席加拿大国庆酒会主持， 哦 okay、 宣布后嘉宾欢呼鼓掌。 咁得意。 Gino Nico 系啊，本来郑若骅今晚要去加拿大国庆宴会。主持讲完 ，Darwin Tall unforeseen circumstances, Ms. Teresa Chang,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is unable to join us this evening. 后之后全场欢呼， 真系太衰相啦！呢啲喂，你做人做得咁衰相，即系俾你做埋官有埋钱都冇用啦，一世嘅污点啊！呢啲简直系，唉，我唔知道有冇后悔啦，即系做啲魔鬼嘅交易。喂，咁啊，大家都嗱讲 G20 啊，讲咗啦，讲紧警种嘅士气啦，嗰啲人。即系里面就点会好似琴晚咁唔寻常咁样，又唔拉人，好似拉咗一个系嘛，又咁有礼貌。我睇晒直播啊，即系夜晚好似打机咁咧，我觉得真系好有型啊！即系一路第一身咁样，哇跑到冇气，跟住走去 seven 买罐嘢饮，哇 click click click， 哇收晒声，咕咕咕咕声收埋，即系觉得好有现场感啊！即系呢个系好玩过打机嘅。咁啊，当然唔系食花生啦，即系好 respect 嗰、那个。那个立场新闻记者啦，唔知佢咩名，唔使知佢咩名啦，总之劲啦嗰度有。咁啊，阿 Hugh 咧又讲 5G， 但系费事讲啦，费事搭爹啦，屌 5G 呢啲咩技术啫？呢啲系生活上嘅技术嘅科技嚟啫嘛，系个速度同埋嗰个解码嚟嘅啫嘛。你估美国冇呢啲咁嘅技术咩？一早就有啦，不过唔够人平啫嘛。即系最好笑就系一般嘅中国人觉得，哇佢领先咗科技啊，咁样叫领先科技啊？你收皮啦，唔该，即系唔系叫你收皮啊 ？Hugh， 即系讲紧中国嘅嗰啲叫科技，真系唔应该晒啊！真系。 晚上王，我冇听过阴谋论节目，最近听网点剪咗啲直录出嚟，我就谂唔系话讲啲咁嘢都有人听啦。 有有有， 原来系识咗朵姐之后。后期我觉得云海有点自恋狂， 呢 狂喺20，我谂紧19个望住习大大个表情会系咩样？ 系，其实有冇直播噶？我想知道，即系呢个 G20 check music person Wong 音无好多人听，真系得人惊。 因为咧，黄蓝丝咧已经冇乜节目系好听嘅。即系或者咁有心机去做啦。嗱，老实讲，嗰条咁嘅蜥蜴人咧，虽然睇佢前面争喺后面，但你无可否认咧，佢真系几嘥心机做节目噶。即系佢都几个荣誉都压晒落个节目嗰度啊！真系，即系包括食女都系靠个节目嘅。即系我觉得呢种精神嚟嘅系一种，即系你食女都系靠个节目咧。你要谂下，你要嘥几多精神啊？为咗食女而搞个节目，所以咧。水平上呢佢真係唔差嘅，同埋佢把聲呢都唔难听嘅，我认为。但只不过佢个人呢就令到佢听到佢把聲都憎咁解啫。 Gregory， 大家做好准备，報道指林鄭暂消失事等 G20 后大举报仇，现躲起谋定策略，用任何镇压狠毒手段对付是视为你顶住啊。唔好反人台呀、啊 嗯、 YVH 现在只要系节目哭着支持警察及政府会增加10,000订阅。 咁样嘅咩？点样哭住支持警察？系咪坚噶？喂，不过我试下啦。哭住啊，好难嘅咁样。 Hugland 澄清 ，5G5 系讲技术，系对应探长你个有冇得只手啫。 呢 关佢节目系几好听，系知佢啲嘢之后就好捻反感。 同埋佢啲内容咧都系九浅一深噶，即系无捻端端又讲咧埋嗰啲 即系咩都关于，即系讲一讲到美国佬咧，唔知其实成个阴谋论嘅圈都系咁嘅，即系包括卓飞都系咁嘅，即系讲紧美国佬咧，就系、是、好扑街嘅做埋啲嘢，咁但系佢有冇谂下美国佬点解咁扑街都俾你知道咧？原因就系美国有第四权啊嘛，佢扑街极咧，就算唔系啲记者踢爆到佢咧，都有解密档案呢、這个呢、這个系统啊嘛。所以就算总统做完啲衰嘢咧，几十年后就全世界都知嘅。咁但系有啲地方毒死晒你啊，核电厂爆炸唔公布啊，走你都冇机会走嘅时候，你死咗都唔知咩事啊。咁当然呢、這个大前提底下，你都可以觉得美国佬系扑街嘅。咁就咁，我就想反问翻咧，即系除咗美国佬扑街，仲有咩佬系唔扑街嘅咧？即系完全唔使讲嘅，总之美国佬系扑街啦咁样，所有阴谋论都系咁样讲嘅。啊，中国反而好，唔知好得意啊，真系，即系中国满手鲜血咧，一句都唔敢讲。咁我当然亦都认同美国佬系好扑街啦，但扑街嘅人哋都有个制度啊嘛，都讲人权啊嘛。 Vincent 王食女都是靠节目，又是听完笑出声喜极而泣的表情。其实是 嘛， 时坏控拉了一个是雨伞被拉那个前辅警抗争者、 嗯、 又不戴口罩做访问，现时真是鬼到呢，很难令人完全相信无古怪。 Vincent 王原来阴谋论是被蓝丝听的，你管他啲内容乜都屌美国佬，美国佬是扑街，但呢个世界乜都讲包装，包装得好扑街都可以打交你。 系咁啊，即系我解释咗我嘅睇法啦，点样扑街法，同埋点样俾你知道咁扑街系咪？咁啊，另外就系、是、嗰、那个雨伞拉嗰个辅警，咁我同阿监制都有商量过，即系倾过下偈，关于呢个辅警嘅。咁当然好多人觉得佢系义士啦，因为你从敌阵度走出嚟嗰啲，你又投名状咁样反面咁样，咁一定系义士噶啦咁样。咁但系又另一个角度咧，会唔会系鬼咧？因为我喺我嘅九吹廿四咧，两年前咧，我都讲过一个经历俾大家听咧，系关于辅警嘅经历嚟嘅。咁因为我嗰阵咧就帮紧 TVB 拍一啲嘢嘅，就我唔系属于 TVB 嘅，我系啲外判嗰啲单位嚟嘅。咁帮佢拍剧嘅 behind the scene。咁好多时间，因为 on set 呢你真係拍嘢，电影呢个比例重大，即係你吹水勾戏嘅时间同埋拍嘢嘅时间呢係多过真係拍嘅。因为电影个制作精美啲嘅，即係打灯打好耐呀，演员要培养情绪呀咁样。咁呢我记得嗰日呢黄浩信呢就讲佢哇所有身边嘅人都死晒好崩溃啦。咁嗰日呢就好多时间吹水，因为呢佢一个几负责任嘅演员嚟嘅，即係佢嘥好多时间去入戏嘅。咁呢就好多时间吹水，于是乎呢我就同嗰啲辅警吹水啦。因为辅警呢要等到天黑拍咗个 end shot， 就讲阿 Ali 呢就发现咗条尸咁推上救伤车。咁啊盲盒呢就哇喊啦咁样。咁於是乎嗰日全集我同啲輔警傾偈啦，咁我開頭以為輔警係藍絲嚟嘅，咁我想即係因為我同一個藍絲親身嘅對話，咁對我嚟做節目呢係一個好多題材㗎嘛，係咪？咁點知呢佢令到好失望呀，原因呢佢就狂撚屌鳩啲警察，話佢打人嗰啲嘢呀，話佢做警察唔係咁做呀，我哋宣過誓㗎嘛，警察都唔係做呢啲嘢嘅，點解要我做呢啲嘢啫？好彩我哋有得揀啫，即係可以嗰排请假，咁唔去对抗啲即係有得揀，唔去对抗啲市民嘅咁样。咁令到好失望啦，即係屌同声同气有冇讲啫。咁所以头先呢我发现呢上面呢有一位呢问埋啲阿妈係女人嘅疑似男司嘅呢，我唔记得招呼佢，真係 sorry。如果你仲喺度嘅话呢，我真係多谢你入嚟啦，因为呢即係你係九吹廿四嘅重要资产嚟嘅，因为可以有个机会有啲唔同嘅角度可以去大家商量讨论下啲嘢。因为头先位朋友唔记得叫咩名啦，喺上面佢又话你点知道警察全部都系衰人啦，咁示威者都有衰人格咁㗎。咁你咁讲我梗係啱啦， 咁你睇希特拉二次二战嘅时候嘅相片，咁成班人见到希特拉都咁样㗎嘛，咁其中有个翘埋手个，你打靶又好，点都好，咁成个纳粹党都唔系个个都衰嘅，都有个唔妥佢嘅，都有人暗杀佢嘅咁讲。咁但系点解犹太人你禁止全世界嘅人喺度歌颂希特拉呢？咁有原因㗎嘛。咁你讲个多寡嘅问题啫，你咁样讲就嘥气，咩都唔使讲啊。你要你食斋啊，你食斋你不如唔好穿皮鞋啊，咁样即系一样咁嘅意思啊。你食斋唔好坐梳化啊，咁样都系要杀生㗎啦，咁样即系多鸠鱼啊。我觉得呢啲人攞埋啲咁嘅比喻，嗱我唔系叫你走啊，如果你未走，即系商量下啫。喂，点啊？ 唔系 网红啊嘛。OK。咦，头先有几个可以冇读喎、啊？何志光，好似有见到人个何志光，但系 miss 咗系咪？ 李坤佢节目系几好听，睇知佢啲嘢之后就好捻反感。 Okay. Y V H 亦唔信睇下何志光， 佢、 哦、为星期五快到吧？全世界都期待着特朗普羞辱习近平的画面，买定花生看中共出丑，特朗普加油。薛祥老师话林郑辞咗职 ，Vincent 王食女都系靠节目，又系听完笑出声，喜极而泣嘅表情。时坏控拉咗一个系雨伞被拉过， 读咗咯，但只不过头先可能冇留意啊，有人讲何志光，咁啊就系啦呢个。特朗普啊，大家都睇，但系花生背后咧，我哋都几捻大镬噶，香港人，即系记住挨穷嘅时候唔好变节啊，大家，即系唔好剩翻转头，最衰咁啦，即系冇得最衰啊！今时今日我哋就系企喺呢个位，我哋就系咁样嘅取态，到时挨穷嘅时候咧，呢、这个就系一个过程嚟嘅，即系自爆咗之后咧，相信全世界都会有一个再生嘅机会咯，我认为系。老萧次次都系林，即系阿妈系女人嘅。哇，个天黑咗一轮噶啦，又话啊，我估咧今晚都会落雨嘅咁样。屌鬼唔捻知咩？你唔好琴日好晚太阳嗰阵时候，你话啊，听日会落雨系咪先？咁你咪叻咯。所以呢啲人咧唔捻点解咁老都唔捻化嘅，即系成日要扑出嚟咧，扑出嚟柒啊！即系成日好似了解晒所有，俾成个世界俾佢看透咁。我见到呢度都有一个人系咁噶，你自己知道我话紧你噶，系咪先？即系成日都懒叻咁样，即系看破世情咁样。啊，一早就知道，但系讲到得自己知喎，仲要咁啊，睇住即系，但系去到临尾咧，又喺度补镬啊咁样咧。但系仲有人话佢啊，咁起码都识得改变啦，起码都识得反省啊。呢啲唔系叫反省啊，呢叫执生啫嘛，戆鸠，即系香港人最叻呢啲噶啦。沙地佬梗系扑街啦 ！Lamech 王沙地佬都扑街，以色列佬都扑 街 ，Lamech 王重族就唔使讲啦。Gregory 大陆人咁多星气，快滚回中国！讲真，全世界有什么人喜欢你们？天天被人监控，中共对你们连狗都不如。Gino Nicole 意思，我有保留。 系啊，其实我听到意思呢个字，我都。好尴尬嘅，令到即系令到可以话系难堪嘅，即系我见到有啲毛管动啊，真系。其实人人去反对政府做嘅嘢，所谓意思系咩咧？我觉得免费帮人打官司都咪意思咯，又或者挡住啲警察，叫人疏散嗰啲咪意思咯。我觉得打交嗰啲同埋搵栏杆掟人啊、掟砖头啊，嗰绝对唔系意思咯。尤其是嗰、那个警察，如果俾你个卡板或者俾你个栏杆掟死咗，真系咁唔好彩，有机会噶嘛？你打直掟佢同打横掟佢又唔同噶嘛？咁你杀死咗个差人，你系咪意思啊？咁嗰啲冇人代表都系嗰啲，但系又要有人代表佢，有人帮佢保释噶，佢又唔抗拒噶，即系我觉得。希望大家即系唔好咩人都叫义士咯， 即係你幻想下呢，當年楊岳橋同埋梁天琦爭一個位嘅時候，你幻想下如果梁天琦真係入咗個議會嘅時候，同埋今日AY 啊，即係人叫佢叫咩楊岳橋啊。唔係AK 啊。即係個分別有幾咁大嘅貢獻，有啲唔同嘅都。咁當然有啲人好憎楊岳橋話甩個底啦，投唔撚記得去投票啊咁樣，梗有㗎啦。但你睇返今日嗰啲葉普城嗰度入到去咪係碌柒咁樣。即係睇下有個而家即係代表熱血公民入咗去嗰、那個唔記得咗叫咩名字。入到去咪係碌柒咁樣，你發揮到咩作用啫。即係佢未必係鬼，但係背後怂恿佢出嚟嗰啲咪係鬼囉。即係有時我覺得一個衝動呢，即係可以將成個故事改變。 CK 唔知探長知唔知覺醒字幕組，仲有首歌係周國賢唱，歌名叫覺醒字幕組。是、 okay. CY 控撲街得來有人權，同埋撲街得來無人權，完全係兩個世界。Hugland 探長唔使多謝，重點係市場產品推出進度係競爭者角力過程嘅結果嚟，的確係喺特定條件下逐漸推賺到盡。你个系生意大原则，同科技进唔进步无关。举个例子，诺基亚对耳风 ，Gregory 美国几战起码透明，中共战得嚟造假新闻，洗脑。呢款扑街最紧要认扑街，扑街得嚟仲要扮好人先最讨厌。 就真系扑街啊！点解今晚个 series 读嚟读去又停咗啊？又话有啲人唔肯读啊？咩做乜交啊？真系啊！HPY Channel， 我哋未见过你嘅。我头先喺上面见到你啊，当然，但今日先见到你嘅。点解？你平时系点样入嚟嘅咧？定系撞入嚟嘅咧？我想问一问，做下市场调查。但硬系唔肯读你一篇嘢，点解咧 ？HPY Channel， 咁啊，试下读下先。人读啦，冇办法啦。HPY Channel， 我哋呢轮都有听啲音乐论，开头觉得几新鲜，听得多咧就都只系美国扑女佬最扑街。冚家產、乜家族、神秘組織、統治世界，所有嘢都係陰謀咁樣囉。係囉。即係你當古仔聽 ok 嘅，即係唔好咁認真。但我意思係聽嗰啲人都未必認真。但係我覺得講嗰啲人好認真。點解呢？點解有呢個義務要同佢一齊咁認真呢？呢、這個我又唔明嘅。 Chesnut Leg 20在大阪开，时间应该同香港 Office 差不多。 Okay. YVH 亦烧后炮。Hugland Hugh Jalen dies。李坤老萧点解唔开波台马台造福人群 ？Nicole Wong 以前有听音乐背后，后来发现佢正系讲美国佬点衰，中共就一句都唔敢讲。记得有次有个嘉宾讲讲下，突然话其实中国都好衰噶，阴谋大师即刻讲第二样嘢，哈哈，是歪控重新洗牌，活风雨过后就是阳光。香港正正需要面对一向的只重地产及金融，系时候要改革。Sitchin 呢一排真系好似少咗啲大陆团嚟香港。Hugland 探长澄清。我不是乜都知，我系知你反应啫，哈哈！即系上次你抢夺乔果个高地咁，我出门之前就留咗你个高地俾你，哈哈！你逛入到去惊俾人 DQ， 咪变67。Ethel 嘅我都系意思令我打冷震，终于你令我明白点解。Thomas Shamshamberg message retracted。富山矿我觉贝拉嘅辅警唔系鬼，但好鸠，因为佢为咗烧垃圾桶坐咗两年。老共唔使总只鬼总咁耐。韦信话我寻日有听立法会大会直播，可能我唔升太低，完全听唔明郑松泰发言噏乜，唔系陈云嗰种，系好似讲紧好深嘅道理，但唔知讲紧乜。Didi I said hi 啦 ，It's been a long time detective。 喂 ，hello 你好啊。好耐冇嚟喎，我未见佢留言添啊！你嗰阵时净系喺个 page 嗰度留言嘅啫，我记得系咪？系咪呢位 Didi 啊？喺英国噶嘛，好似系咪？以前做娱乐圈噶嘛，好似系咪？ 李广音无开头真系信十足，但系越听越唔对路，感觉好似催眠咁，讲一百次大话等于变成真话，道理一样。 我觉得侧边有条柒碌叫 Christelle 啊，嗰条肥仔先戇鳩啊，真系，即系细路仔好似等哥哥凑放学嗰啲哥嗰细路仔咧，但系又肥尸大只咁样咧。喂，即系佢把声，佢语气都唔似一个衰人嘅。喂，但系你同埋呢啲人咁嘅人一齐咧，我觉得系仲揾可怜个，即系佢哋起码嗰个星期人都食到女啊，但系嗰个 Christelle 咧，我谂佢女都食唔到啊，真系好阴功。咁为咩同佢一齐？即系仲喺度附和喎，仲要仲懒理性喎，仲要真系好捻恐怖啊！咁仲要跟住咧嗱，我想讲下琴晚咧有个咧，亦都好多人话佢疑似同埋话大侠嘅，就有位似乎系前警务人员咧，我觉得咧佢啊简直系社运嘅驱魔人啊！咁啊计呢个计呢个唱 Hallelujah 之外咧。就另外我觉得呢位朋友呢，即係我諗将会有好多人争相仿效，亦都係仿效得过嘅。咁呢佢就係读即係不停咁样喺啲警察面前呢，就问佢哋有冇宣过誓。宣誓嘅内容呢就係服务香港人同埋保护香港人。咁不停咁问佢，不停咁追咗嚟地方问佢呢样嘢，一句粗口都冇讲过，大声唔系代表冇礼貌。咁嘅时候呢，甚至有啲白色嘅警嘅高级嘅警员呢都吓捻到 moonwalk 晒，咁咧就嗰、那个霸气一时无两咁样，咁但系我越睇越牙烟啦。即系假若咧，你同一个态度、同一个霸气、同一个问翻同一个问题，喺6月12号就冇咁好彩啦。因为琴日啲差佬咧，专登揾一班相对斯文嘅，就唔系反黑、唔系速龙嚟招呼你。咁当然我相信呢位朋友咧，喺6月12号都够胆出嚟。都会企喺前面嘅，但系正正咧，佢就系因为俾嗰日见到嘅画面，先至谷到琴晚咁样追住啲警察嚟屌嗰个冲动啊，即系好值得好可嘉嘅。但系只不过我就即系冒出啲冷汗啊，即系我戥佢惊啊！即系如果系咁嘅时候，当大家都认为啊777将会报复，将会揾大陆嘅公安武警或者城管嘅方式走嚟钳制我哋嘅言论自由，或者打压我哋嘅非法游行，即系通常都系非法游行佢先会喐嘅，即系民阵登记嗰啲，即系民阵有攞不反抗通知书嗰啲咧，佢就极少有咧走去追打嘅，即系除咗中信事件啦，因为中信事件都要交代㗎啦，呢單嘢點解會走咗去嗰度放出去彈，都係一個戇鳩行為嚟嘅，兼夠係攞命嘅行為嚟嘅。咁所以嗰位朋友，我真係好希望佢呢，呢種霸氣呢，即係霸氣得嚟，除非你預咗頭破血流啦，或者中彈啦，即係我覺得如果好多人模仿佢呢，我諗一般軍裝警員或者揸圓形盾牌嗰種警察呢係 work 嘅。咁即係正如驅魔人咋嘛，即係你驅魔人你都唔係咩鬼都驅得走㗎嘛。咁你遇咗一啲Satan 嗰啲六尺啊，16尺高嗰啲，你就驅唔走佢，咁自己就好麻烦啦。咁希望大家睇爬啦。咁总之嗰位大哥呢，就真係好钦佩佢嗰种勇气，同埋佢嗰种慷慨激昂嘅所谓难堪法，係咪 ?Hitchland 成日讲嗰啲，就是、令到佢好难堪而 moonwalk 咗囉。 尹信旺他是新比个网台的主持、 哦 okay、 时歪控叫英雄，意时合时等等真是不应该、叫抗争者就比较健康、 exactly、 一是叫我今天有看你条片啊，李冠昨晚陶辉被记者追住个样方撚到走，尹信旺有人说他是前公民党成员、 哦、 Gino Nico 阿爸先前战旺都是这样屌警察的，他不怕，佢系某议员嘅人 ，Fish 104 Fish 原来嗰个霸气哥系 D100 就过主持。 Oh, okay. 今日李慧玲访问佢 ，Sit、 oh, okay. 唱见啲差佬眼神都避开佢，好有霸气。李冠其实港共高官真系好捻好笑，全部爱国爱党，但全家多国籍。 咪系咯，即系呢啲唔使讲啊，即系入得嚟九吹廿四咧，都强烈耻笑紧，即系共产党嘅人啦，系咪？即系。我除了那班共产的开国元老 之外，又冇人有资格话自己共产党，甚至乎好多共产党嘅老人咧，都好唔妥今日大陆嘅资本主义嘅。咁兼夹你逢亲资本主义嘅地方，你又要孭住共产党呢个 brand， 咁只假惺惺啦，即系你本身个成分啊，已经系每日都讲紧大话嘅时候，因为有权力嘅时候，咪做咩都错，做咩都柒咯，做咩都俾全世界耻笑咯。咁所以我嘅态度就系尽量唔好惹佢，即系同阿霍金外星人嘅言论一样，我连回乡证都唔捻攞，即系翻大陆有钱揾我都唔捻翻去揾，即系觉得呢个先系王道咯，即系唔好大家哇好精神分裂，而家喺度狂捻屌，翻到又屌大啲咁样，即系实质嗰啲屌咁样，又好享受嘅，又即系觉得即系大家唔好做翻埋呢啲同共产党本身嗰个原罪嗰、那个产生。因为你话得自己是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不停疯狂咁样呃金人钱，疯狂剥削嗰啲苦难嘅人民咁样。即係我觉得尤其是返大陆屌嗰啲呢，即係专门去东莞啊，或者收埋两三件嗰啲，即係回头是岸啦，即係靠下港女啊，香港叫街都得㗎嘛。虽然香港呢你都系可能见到你去嫖妓都系嫖妓大陆人，但起码嗰啲大陆人都系投奔自由嘅大陆人啦，系咪？咁起码都容易沟通啲啩，我谂。对唔住啊，有细路仔喺度，可能太粗口，我试下唔好讲嗰个字。 永信旺旦讲句唔啱听嘅嘢，我睇咗条片，觉得班差佬唔系惊佢同觉得羞耻，只系当见到黐线佬嘅态度。Hugland 嗰个壮男我有睇。佢用嘅系难堪法，旺到嚟难堪法绝对好过闹粗口。Ultraman 瘦96霸气，以前旺角就已经被蒲头过，以前有 D100 做过主持，唔知系咪前大众党员。佢以前都有改歌好过瘾。Hugland 难堪法对方式丑系良知表现。Jack Music MB 霸气高真系叫阿爸。视讯俾本台的主持 Gregory 希望特朗普不要低头，今次放过大陆，美国以后你就闭，不要俾中共喘息，大陆很快就乱，不要收手。李坤冇睇俄罗斯啲嘢，点解同中共比，一边咁成功，一边咁失败？ 其实俄罗斯系咪成功呢？咁我觉得相对俄罗斯咧，即系我听过马鼎盛咧。唔知后生仔知唔知边个马鼎盛呢？咁呢佢呢就係粤劇命令红线女个仔嚟嘅，红线仔嚟嘅，红线係红线女个仔嚟嘅。咁呢佢以前细个呢都係小仙队开始呢，就红卫兵都有份走去哈哈霸霸打家劫舍抄人家嗰啲僆仔。咁呢佢呀彻底悔改，同埋都我都听过佢即係对以前嘅行为呢觉得好疯狂。咁而家呢就非常之事实反共啊，即系用啲事实嚟反对共产党嘅，又可以喺共产党底下揾到钱嘅人系好难嘅，唔知点解又得嘅。因为我听港台嘅节目咧，佢讲嘅嘢可能同喺大陆讲嘅嘢唔同都唔定嘅。咁但系佢讲嘅嘢咧，真系完全实实际际，有根有强，有记录嘅嘢佢先讲嘅。咁咧佢咧就讲过一个故仔出嚟咧，因为我唔睇书噶嘛，所以我都系靠听呢啲咁嘅。咁嘅歷史或者聽呢啲咁嘅，我認為佢好實際嘅人講嘅，我先信嘅。咁佢話呢曾經呢件事係歷史事實嚟嘅，有文案記錄嘅，就係話當共產國際共產大會有毛澤東開嗰次唔知咩大會呢，就同蘇聯開個會，就係點樣去抵抗即係抗美援朝嘅。咁因為嗰陣時冷戰時代呢，就蘇聯同埋美國呢係世仇嚟，咁美國係堅決反共，咁共產世界呢就只有古巴、北韓、中國同蘇聯呢幾個地方，咁似乎呢共產國際呢就係呢啲國家開啦。咁呢毛澤東呢就竟然呢出咗一條絕世好橋呢，就係、是、呢就同蘇聯夾計，就話呢就佢同美國就打呢個人海戰，就引佢美國即係美國嘅軍隊呢，即係共嗰、那個聯軍呢就入去中國嗰度殺戮，即係話引咗好多士兵入嚟之後呢，就叫蘇聯呢就搵個核彈，當時係原子彈， 就炸死晒大部分嘅美军，咁咧就可以赢到呢场仗噶啦咁样。跟住咧，现场嗰啲克鲁晓夫嗰啲问佢咧就话：，哇，咁但系炸死美军之余，你中国都死几亿噶、哦？咁咧佢话：，我中国多的是人啊，即系人够多啊，死几亿就算系啲乜啊咁样。咁吓捻到咧，所有嘅在场嘅俄罗斯，即系苏联嘅共产党咧，都唔敢出声，唔敢答声，唔敢笑。咁咧就觉得哇，事后咧就觉得哇，呢条捻样傻嘅、哦，毛泽东咁都噏得出嘅，即系死自己国家嘅人都可以咁豪气嘅咁样，即系呢啲系回忆录讲翻出嚟嘅。咁你又可以睇得到咧，究竟俄共同埋中共啊嘅分别喺边啊？即系呢个就系中国人对付自己人咧，就系、是、毫不手软嘅。我谂呢个系同儒家思想系有关嘅。即系我话乱抛书包啊！即系话儒家思想里头，对事实啦，同埋对自己嗰个阶级啦，系有种同国际接唔到轨嘅睇法嘅咁样。咁所以我就觉得几捻恐怖啊！真系，即系当共产主义呢、这个主义已经系假惺惺噶啦，即系讲到 assume 啦，呢个一个主义嚟嘅，唔系一个政权嚟嘅。Suppose 即系人人都系为咗成个社会，每人都系齿轮。大家都奉献自己嘅所长出嚟，令到个社会好美好，乌托邦。咁但系人性系为自己先噶嘛？人类呢个 design 都系为自己先，去为人哋噶嘛？即系所有都系主体为自己先。咁但系咧，你个假惺惺嘅咁嘅主义咧，呢、这个政权咧就讲一套，就变咗好强烈咁样讲一套做一套嘅时候，喺好多层面里面都系产生矛盾。但产生矛盾的时候又改不到自己把口，你的主意你把口都是要讲到一样很美好很大方向假惺惺，但事实上自己又是另外一个人来的。即其实这些情况呢，除了共产党之外呢，你看过很多现在出来的 KOL 啦，甚至乎一些网台 的霸主啦，一些即总之一些很劲的主持人，很有影响力的人，都是一模一样的。即系讲把口好捻劲啊，你去做啫嘛。我自己咧私底下喺咪后面就做咗第二样嘢嘅，所以好捻反感呢啲人嘅。所以咧，我去到边就衰到边嘅。个即系见到呢啲情况，我唔能够忍耐地出声，咁就变咗反面。所以被单反咧就系、是、往往都系咁样开始嘅。 3个钟 啦咪？系咩？喂，死啦！ 一点几？ 喂，对唔住，哇，仲有270几人，咁啊都少咗好多噶啦，比起头先，头先有300人噶嘛，曾经。最高峰嘅时候咧，录得308个人嘅，咁而家308啦，而家回落咗咁多咧，都系时候嗱林咧就讲埋我自己嗰啲预备咗嘅嘢，都不过差唔多，大家 cover 咗好多啦，已经。 YVHX 太多人因为钱背弃良心良知，阿永奴亦七撚肥仔食甜筒陪着阴谋大师做节目系被利用，阴谋后的阴谋 ，sit chill 把声，一定要食烟食得多先够霸气。 系沙沙地， 我第一次上来，平时几时开麦 ？If 嚟我大结交同事。30岁，最近多了发一些大陆省政府的低 B 新政策，我看他也忍不住说，真系无得救。好多这个年纪真系被洗了脑，但有少部分大陆人系有口难言，唔敢公开讲。Gino Nico 马鼎盛讲军事系好好听。 诶，点解又系停咗无端端？系啊，马鼎盛讲军事又好听噶。唔知点解成日都停读唔翻啦。咁啊 ，Owen Liu 咧就话喺 HK 电台，即系香港电台广东广西节目，系、哦、今个礼拜唔知点解马鼎盛咧可以找数咁样连续3日都有做，好少可。 J.P. Galileo 有听开马鼎盛星期一广东广西，我觉得佢几中立，总算有嗰句讲嗰句。呢关无贼神经病，原来系咁样嚟。呢关对啦。中国人只是懂打中国人，其实好难悲哀。Hugland 探长有听马鼎盛，冇理由上次我讲打住红旗反红旗，唔知系乜噶。马生成日讲你个术语噶， YVH 现在的共产党已经不是原来的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HPY 惨感又真是真的、哦、全世界只有中国共产党拿自己的人民去玩。Hugland 都话我好出力推狗吹落，所以有三百几人。 得，真系多谢你。喂，咁啊，系啦，出钱出力添啦，多谢你啊！呢、這个又讲得笑系咪先？呢啲几难得啊！呢啲。 Greg Ray 下星期再入来捧你场。 好，多谢。 可否让我爆句粗口？ 爆啦爆啦！ 吊你老母共产党，各位晚安。 你嗰个字读唔到我打字俾你啊！嗰、那个唔系读个屌字嘅。唔好咁含蓄啦！你系咪又系嗰啲咧？空屋又讲吉屋嗰啲人嚟噶？呢、這个先系政治啊！唔读啊！但系有时我见到读噶，唔知点解系咯。所以讲粗口就要尽情，唔好打马吊啊咁嗰啲咧，谐音咁样失晒霸气啊，简直系小学鸡咁样。哇，好乸冻啊！咁样又唔敢讲好冷冻嗰啲咧。喂，咁系尽情讲。 李坤屌读唔读到 ？Gino Nico 屌你老母共产党。 啱啦。喂，咁咧就系、是、我仲想讲下咧，即、就、系、是、差唔多完啦。咁就系、是、建制派咧都几捻干，真系呢排赶住切割啦嚟啊！阿袁秋呢，我今日有睇过立法会嘅 live 呢，阿李慧琼做緊主席嘅时候呢，即係女人同女人唔咬言呢係一个大灾难嚟嘅。咁大家睇食花生啦。咁我罕有地呢见到阿李慧琼呢叫阿袁秋收爹喎，仲要叫佢都唔收爹，保安都出埋喎，唔知大家有冇睇，真係好精彩。咁我发觉呢近年阿袁秋呢，即係阿咩呀蒋丽云咧，真系有少少 short 捻咗啊！即系咪更年期嘅人系咁嘅咧？ 更完啦、 啊、 佢。 系咩？喂，呢度有冇人试过更年期系点嘅咧？我怀疑我都曾经试过，我都更年期有啲唔知咩征象嘅咧。即系咪零舍难沟通啊？零舍谂埋一边啊？零舍燥啊？零舍唔讲道理啊？零舍容易发脾气嘅咧？ 唔 系 佢呢啲人做惯大小姐，做老板。 唔系佢以前冇咁黐线，今日你睇，你唔系直头系对自己人都系咁啊！ 乜嘢其實佢哋都唔妥咗一排嘅， 系嘛？ 暫時都間唔時有。 哦，咁啊，等睇戲啦！我即係今日就 short 撚咗，幾撚好笑啊！都真係。 Dilly 笑到喊嘅 Mile short 春流 ，Greg Ray 屌你老母冚家產共產黨 ，CY 控睇 China Bill 就睇到前蘇共與中共的不同。 冇錯， 蘇共人中有真正為國犧牲的精神，嗯、但中共人就係好撚狗。只为自己的自私谂，搵信旺。其实林郑令到嗰堆癫婆一齐病发。 喂，多谢阿 C Y 咧，撑到而家仲喺度，仲咁踊跃留言啦。你讲起咧，切尔诺贝尔嗰个核电厂嘅事故咧，我琴晚同前晚咧，即系睇几都睇唔晒，因为啲节奏好慢啊。睇咗套韩国嘅灾难片，就系讲韩国咧有个核电厂咧就系、是、爆炸，咁于是乎咧就睇到一半啦。咁啊，瞓着咗。咁咧，佢嗰个核电厂嘅设计咧，系直头系大亚湾同埋阳光，即系阳光啊，即系台山嗰边嗰啲核电厂嗰个设计嚟嘅。因为有好多款唔同噶嘛，认得系嗰种设计啦。哇，几捻恐怖啊！即系佢就系喺啲地震带嗰度喺核电厂咁样，以为自己好强啊，喺里面做嘢嗰啲人个个都老定啊，又话。又抵御到七级地震都唔会瓦解啊咁样，佢唔系瓦解啊，只不过嗰条泵冷水嗰条冷却管扭曲咗，塞咗啲冷水去唔到嗰度，跟住谷爆埋条个成个嗰个供水系统，咁啊一镬熟爆炸死撚晒啫嘛啲人，哇几恐怖啊谂啊，即系呢个大亚湾嘅管理系法国人管理嘅。咁尚且冇事，咁但係有冇人知道大亞灣隔離嗰個係中共管理嘅核電廠，係 clone 返大亞灣嗰個 design 去起返一個大陸自己管理嘅核電廠，喺正大亞灣嘅核電廠隔離。屌你，根本我哋死即係冇眼屎乾淨盲，真係佢又唔會公布嘅， 即係除非爆個砰砰聲我哋聽到㗎咗。即係以中國嘅機制有乜可能會公布佢核電廠爆炸啫。即係連天津嗰單嘢佢都隱藏裡面爆啲乜啦，爆到咁樣阿基拉咁樣世界末日咁樣爆到。幾恐怖啊，所以有錢就好走啦，真係。冇錢就繼續抗爭啦，唯有。 YVH 亦奖励云失恋689不在喊紧嘅表情 Gino Neko 屌佢老未长完秋真係好撚黑人真架 If Louis 建制唔係癫就係戰架啦 Lamech 王元秋唔係 Bub No 都係咁白痴喎曾玉成都叫过佢讲啲有建设性嘅嘢喎 Winston Wong 如果你为琼年美区议会选举堕马就要翻九龙西选同蒋丽云争为 Hugeland 韩国核电片有睇、 okay. 嗯郑曾玉成都曾经叫过元秋收底啦鲍恩会更年期有药食佢唔记得食药啊 Sitchun 可能元秋啱啱停兵 Nico 王蒋丽云过咗更年期好耐啦 Vincent 王真心惊核电厂。 是我想知道呢即是我唯一元秋呢更年期的藥就冇食啦，食咗青春期的藥可能佢咁啊。以前我都見過啊，曾玉成叫佢收爹咁，但今日大家睇翻啦，真係唔係咁簡單嘅，就係崩潰嗰只癲啊！我就記憶中我冇見過啦。咁同埋係咪停經同埋更年期係咪同步定係點嘅咯？真係 更年期之後先停經啦。 哦，即係更年期嘅時候都有經嘅，都生到仔嘅。 未唔生到㗎啦搞 错。咁停经咪即係代表生唔到仔㗎嘛。 係啊。 咁但係未停经又生唔到仔㗎如果更年期係咪 好难。 唉好複雜啊算啦。 好难会受孕囉。 好複雜啊呢啲。 因为嗰啲 卵 子已经好少啊同埋又唔健康啊。又啲经期又唔准㗎嘛。 OK。啲妇科嘢真係。 鲍恩路嘅我唔敢反台山。我乡下、 啊 okay、 你关东管而家啲厂走晒。有人影相拍片个 feel 就同切尔诺贝尔一样、 嗯、 都几恐怖。 啲嘢尾尾好大隻。 Glilia 算拉一有事成个亚洲都唔掂。Lamech 王梁美芬都好黑人憎。 是 歪控元秋呢啲话惯事嘅大小姐算罢啦笑话嚟。 喂咁究竟有冇民建联嘅灵长类动物系唔黑人憎嘅呢都几难揾到㗎喎。即系曾玉成有人话佢唔黑人憎，屌佢扮嘢啫，屌佢咪又系做埋啲衰嘢，满手鲜血，冚家产。 Hugeland 都话睇人闹交好睇过睇戏啦。Gino Neck 每次见到选黄昏，我都为罗网感到好捻难过。Nico 王五十岁前后至系更年期，蒋丽云六十几岁啦。鲍恩雷每个人过程唔同。 Okay? J.P. Glilia 可能肾上腺素出咗问题。 甲状腺啊，我觉得佢系眼都突埋咁样黐捻咗先。 嗯，张元秋，唔该你有病就睇医生啦，睇完记得食药，药食晒就复诊啊。扑街宇文 HBO 好似有套新戏讲切尔诺贝尔，切芬尼贝元秋食咗国旗春药，黐 Q 咗。韦信旺梁美芬捻声讲嘢，同郑若骅一样。 你要食屎啦！不过郑若骅今晚嗰单嘢又有少大快人心嘅。嗱 ，Vincent Wong 话罗网咩事？你不如幻想下罗网个五官咧，同阿小黄芬系极似嘅，咁样你咪知道点解罗网成日都会醉酒咯，真系好唔想做人嘅。其实佢又即系搞啲司机咁样，真系无非都系因为佢自己发觉俾人话佢似阿小黄芬，好唔开心，系咩意思啊？ 呢款女人拳斗好似最近睇咗一集《铁探忌讳英雄》。 哦 ，OK，《铁探》系咪啊？阿维维嗰套啊？啊，睇无线啊！真系阴公啊！你咁嘅年纪都睇无线啊！唉，你晒话同屋企人一齐住，冇办法唔睇啦。咁你可以拣个位背住个电视，再戴住个 headphone 唔听都得噶嘛。即系呢啲你试啊抗议啊嘛，应该要唔紧要啦。呢啲我嘅睇法啫。咁你可以觉得好睇嘅。嗱、哦，呢、這个系另外一个 model answer。就是在茶记看。 李坤是茶记食饭看到。 OK。喂咁另外我想讲啊这个 澳洲咧有条鬼佬咧，就喺北韩嗰度，留话系嘅学生，咁但系其实喺度搞旅游生意，同埋咧唔知点解咧娶个假妹咧都要翻北韩嗰度结婚。咁我觉得呢啲咧就系、是、似乎头先好似上面一位朋友讲咧，即系中意标旗立义，同埋咧好向往共产主义。咁咧，即系呢啲人又系 short 嘅，都戆捻鸠嘅，真系。喂，即系共产主义，你估就系咁简单咩？即系正如我头先所讲，即系共产成为一个国家，成为一个政权嘅时候，咪就系由低温最核心、最原始，就系每日讲紧大话，一啲讲大话嘅政权，同埋立集体一齐讲大话、听大话咁样生活嘅人，会发生到啲咩事？咁当然就梗系唔会一啲好嘅事啦。即系你无端端俾人拉咗、怼冧咗，或者。有啲唔公平嘅对遇待遇同埋审判同埋俾人攞做人质咁样，即系 N 咁多个咁嘅理由咧，都叫你唔捻去北韩嗰度观光或者做嘢噶啦。嗱呢啲人就戇鳩啦，都无端端失咗联络都唔捻住生死未卜嘅，即系都唔知点解仲有啲柒人咁样走去扑到去呢啲咁嘅共产国家嗰度生活。即系我呢样嘢，我真系强力咁样希望大家咧，即系唔好为咗眼前嗰碗饭。翻去大陸做嘢，或者翻去玩，或者翻去嫖妓，即系唔好搞呢啲嘢啦！真系，即系最捻，即系最令我觉得你大惑不解咧，就系、是、我成日听到喺上面生活嗰啲人咧，落到嚟都喺度屌鸠共产党啊！我你不如索性咧，乖乖地，你咪做翻个共产党人咯。如果你要翻去嘅话，即系你咁心理唔平衡，又要翻去，又要做，又要日日对住佢哋，但系咧。自己又好唔开心喎，咁何苦呢？咁当然各有各理由啦，我又唔敢讲嘅，即係我讲緊可以揀嗰啲嘅，即係譬如你本身係大陆人，你冇得揀嘅，咁我梗係鼓励你快啲赚钱走啦，因为呢个国家真係冇用㗎啦，因为冇人嘅力量夠呢个极权困㗎，真係包括阿湘我都係忠告你快啲諗办法走啦，都係真係。即係你香港你可以唔使返大陆，你有得揀。你唔系就即刻唔做嘢，即刻饿得死嘅。香港有综援攞噶嘛？喂，你点解唔留喺香港保住个人身自由安全先得噶？即系趁而家仲有，冇嗰阵就算啦。即系大湾区咪大湾区啦，系咪？即系点解有自甘堕落咧？ 佛山矿小黄昏再战， 认同啊呢、這 个。Match 王今日我问同事念加个念字点写，佢念咗好耐。你 Google 文件联咪知咯 ，P.S. 李二廉 Gino Net 佢每次见到龙虾，我都为何家驹感到好捻难过。时歪控梁美芬连中大来由都乱咁讲，真系好捻无知。识穿罗网扮女人靓过小黄昏 ，Y.V.H. 我屋企无人睇电视。部电视拿来睇下再美剧。宇文其实新屋从有冇买电视机需要？ 冇噶啦，而家有部 laptop 有部 iPad 就得噶啦，有部手机都得噶啦。 呢关睇美剧，韩都唔睇 ，TVBD 剧系咁晏食饭睇到韦英雄喺度发癫先望二下。最近有套剧《切尔诺贝尔》几好睇，识长听讲希拉里都信过共产党。 系后生嗰阵啊，个个都信噶啦，即系你睇翻啲 pop art 嘅历史就知噶啦。即係嗰陣時好多人對共產黨都有一個莫名嘅幻想㗎，因為譬如一啲左膠啦，即係或者大愛包容嘅人呢嘅人士呢，即係都覺得烏托邦呢個字呢 ,utopia 就係一個嘩最理想嘅世界呀，最理想有咩好得過人性嘅光輝顯示啫，即係話人人都貢獻自己為咗國家，有福同享有禍同當咁樣，即係呢個係人嘅初心或者人嘅最纯洁嘅一面嚟嘅，但系咧点样实行咧？咁样就似乎有啲学者，譬如马克思咁样，就写咗好多好巨细无遗嘅一啲实行嘅方法啦。咁样咁，但系有好多人忽略咗，佢暂唔知咯，因为挂住去 study， 哇，即系追求理想咁样。即系有啲人话四十岁之前咧追求理想好正常嘅，咁于是乎好多学者啊，好多人甚至乎生活上啦都。尝试下点样可以大爱包容啊，捐多啲钱啊，或者请啲穷人食饭啊，甚至服务一啲赤贫嘅人士啊，咁样呢个你生活上可以做得到嘅。咁但系你去服务紧呢个赤贫嘅时候，咁你系咪即系将你嘅人工分俾佢先？如果冇人工嘅话，咁我相信都有呢啲人嘅。咁但系当你 自己我起码都揸个宝马，我先开心啦。即系我读咁多书，系咪先？喂，咁你有咁嘅谂法咧？你其实已经系表里不一噶咯，因为你信奉嘅马克思主义就喂，你应该连架车嗰啲都捐埋出嚟，大家用嘅咁样。你应该咧，譬如阿老萧咁爱咁拥护嗰啲欧洲难民嘅咁样，唔系即系嗰啲走去欧洲嗰啲中东难民嘅。咁咧佢就净系用把口话人哋法西斯冇用嘅，你嗰啲猫山王啊、腊鸭啊、腊肠啊，你应该身体力行咧，就走去石岗同埋元朗咧，就拎俾嗰啲香港滞留咗嘅难民食，你先咁样先叫大爱嘅。咁但系当然冇啦，系咪？咁即系既然呢样嘢唔存在嘅时候，又为咩要咁执迷？话觉得呢个主义系要实行咧？咁嗰阵时希拉里啊、克林顿啊，甚至乎大量嘅美国民主党嘅议员咧，以前都系左交，都系越战嘅时候反战，因为觉得要保护一啲古巴嘅国家啦，或者越南啦，即系觉得佢哋经济侵略，有好多嘢都错嘅，觉得自己嘅国家系一个赎罪嘅心态咯。我够胆讲，即系因为你锄强扶弱。有啲人就为咗苹果独大，所以就用 Android 噶嘛，系咪？即系我识好多呢啲人噶嘛，即系呢个纯粹都系赎罪嘅心态嚟啫嘛。你做咩？边个要你锄强扶弱啫？喂，同埋阿郭兆杰，苹果唔知出 iPhone 7定6啊，又走去苹果度示威啊，咁样就话佢血汗工厂啊，咁样。喂，咁苹果血汗工厂系俾你知道，因为有人报道。喂，咁你知唔知韩国啊嘅血汗工厂啊，仲捻恐怖过大陆嘅血汗工厂啊？嗰啲福利啊，嗰员工嘅人工啊，个比例啊，喂，我有问过呢个问题，我俾嗰文章或者俾嗰啲报道佢睇啊，佢话唔知啊，总之个会去我咪去咯，咁样，今次就系咁样俾人拉咗啦，一样，咁所以即系大爱系好值得可敬嘅，我觉得，但系问题就系现实上你要分得清咩系现实，咩系写实，咩系幻想，咩系理想，即系你唔识得咁样分开咧，即系你只系把口讲咧。而得即系有啲人啊，把口讲咗啲好左交大爱嘅嘢，就会令到信佢嘅人就以为佢个即系攞到光环啦，直接啲咁讲，又以为个地佢个道德好高啦咁样。即系有啲人个动机无非都系想咁嘅啫。咁我呢大有人在啊，头先讲开名开咗几个啦。咁但系譬如郭兆杰嗰啲唔系噶嘛，即系佢真系个人好讲雷噶嘛。我细个识佢，佢为咗。保个兄弟走去俾人欺凌虐待，但系又唔系佢偷嘢，佢个 friend 偷嘢啫咁样。即系呢啲系我见到个人系一个咩嘅性格，到几廿岁人佢都唔改嘅。咁因为佢为咗个会咯，即系佢就系咁牛精噶啦。咁咪濑嘢咯，咁你终于都即系好可惜啦，为咗佢。咁所以咧，逢亲一啲呢啲马克思主义啊、社会主义啊，即系你讲嘅时候，你要即系睇下你自己做唔做到先。即系你为咗呢个理想而尽量令到自己，我牺牲好多时间出嚟为咗人哋，咁我好光辉嘅，我觉得呢啲。咁但系上升到呢个政治层次啊，成为法律啊，即系成为一个口号啊咁样，咁我觉得就好危险啦，真系。咁啊，一个大话嘅开始啦，已经系。 阿温雷，我在石硖尾日日都要睇到数黄昏条横额。真想剪出咗去，正扑街示威向共产主义只系理论美好，但现实系与人性完全违反。Hugh Grant 希拉里有套纪录片讲佢后生嗰阵系超级左交、 哦、 HPY Grant 共乜交叉铲啊？佢只共你嘅铲。Gino Nick 系画个老鼠笼粒勾住鼠黄昏个样啦。呢关共产主义灌输啲嘢，其实谂翻真系几捻恐怖。这系而家啲废佬会唔会系因为个时佢哋俾人单方面灌输唔识分析，唔同我哋而家多方面灌输在自己分析嘅关系。富山矿在 iPhone 写个文字，跟住写战字，佢就送出战联 Lamech 王对共党有期望，会唔会系经历一战同埋经济萧条有莫大关系 ？KK 探长，早晨， 喂你好，尹信王 其实系咪曾建成老点郭兆杰？ 我都听闻过系，亦都实牙实齿有人，我呢度唔方便讲，但系都唔怕讲嘅，因为我都系知道。有啲社民联嘅朋友话俾我听， 因为佢话佢都好想开咪讲嘅，佢都系其中一个主持。佢开出咪咧就俾阿毛哥话：喂，唔好搞呢咁嘅嘢啦，自己党友咁样。即系毛哥都有嗰种封建嘅谂法嘅。即系曾建成系点咧？我其实一早我已经对有个睇法噶啦。即系费事再讲咧，我以前访问过佢嘅 DBC。咁咧就呢单嘢有啲奇怪咧，就系、是、郭少杰等人咧不嬲都唔可以翻大陆嘅。一过关就被人踏嘅，即系被人赶翻转头嘅。但系竟然咧，佢阿曾建成唔知安排咗一个南京大屠杀嘅一个 conference， 系叫埋佢哋去，但佢哋入到境嘅喎，突然间又，即系因为曾建成要去入到境嘅，咁之后咧，佢临上机嘅时候咧，就有个人唔知帮佢执行李带道具。就带埋一啲靖国神社嗰个道具去烧嘅，就唔系佢自己预备嘅。即系呢听系好亲近佢嘅人讲俾我听嘅。咁所以即系至到而家未水落石出，咁我啱啦，即系趁而家我有机会讲翻出嚟，因为我应承咗阿毛哥唔俾你讲，咪我讲下咯，讲呢件事出嚟咯。咁所以大家分析一下边个系鬼或者边个，即系件事系点样咯。即系总之我识阿郭少杰几十年咧。即系得两个字形容佢啫，就系、是、牛精咯，同埋讲雷咯，四个字。 时坏控李安纳杜迪卡比奥嗰套特别就系讲共产主义与真实人性的问题先。除咗我谂，郭少杰都估唔到自己要坐大半年都未出得嚟。Hugland 曾建成收留孟雄潜主打搞日本军国主义。 啊！呢个系人都知噶啦，而家有人未知未啊，喺度听下咯。咁所以咧，真系好弊翳啊！即系佢有硬颈、啊，即系你日本嗰啲司法制度，你越硬颈越扑街嘅。即系所以日本人岌头岌街有原因嘅，因为佢冇人会咁硬颈噶嘛，除非有武士道精神啦、啊。咁啊，仲有讲晒噶啦，仲讲系最近有单嘢咧，即系我有啲台湾朋友咧，因为我有。一班台湾朋友都是台南嘅，咁呢就因为有一次搞 band show 呢有人，咁我有份去嗰陣时拍 stage tube 就拍低佢啲片段，即係咁样因为認识咗嗰班人啦。咁於是乎呢有班台湾朋友呢即係有 Facebook 就可以天涯若比邻，你啱傾嘅未有时讲两句呀傾下偈呀拉下对方嘅嘢。咁但係到近年呢即係我哋呢两个地方呢受到一个同一个敌人去侵扰啊，又或者去分化或者去干预政治啊，咁于是乎咧，我突然间就有翻一啲联系啦。咁就系因为我啱啱识佢哋嘅时候咧，咁我有时喺个 Facebook 嗰度打共匪呢两个字咧，咁佢哋好紧张，喂，小心啊，探长，共匪呢啲字眼啊，共匪好鬼敏感嘅咁样，因为咧原来咧，佢喺台湾咧。打蒋匪都系要俾人拉嘅，以前即系佢老豆老母嗰啲长辈咧，就然后咧蒋匪咧就专系共产党叫蒋介石嗰家人叫蒋匪嘅，咁咧你一写呢字咧，佢有权咧就屈鸠你咧，就话你系共谍嚟嘅，咁于是乎咧，佢就将呢个咁嘅白色恐怖咧。apply 咗落香港度，咁佢叫小心啲啊！你讲共匪，你唔惊俾人拉啊？咁讲，咁我同佢讲话，知道今时今日咧个法例都保障香港有言论自由嘅，咁样咁佢安心。咁于是乎咧就都系倾埋呢啲咁嘅嘢嘅啫，即系顶笼都系，即系我冇，因为我系2012年去台南识嗰班朋友嘅，咁一路都冇乜偈倾嘅，系最多偈倾咧就系、是。啊！见到地震啊，等下有冇事啊？小心喎、啊、咁样。咁啊，见到香港七日游行啊，或者见到2014年嘅时候有人掟砖啊，有人打过嚟，喂，探长小心俾人掟中啊！你唔好出去啊，咁样要走快啲啊！即系鼓励下大家嘅。咁直至到近年咧，咁咧包括佢哋有市长选举啦，即系高雄市啦，咁啊又郭台铭又话要选。即系投共啊，摆明同埋啊，唔系由你由马英九开始将佢哋啊即个青天白日旗收埋咗，先可以同大陆嘅官开会。呢单嘢已经觉得好荒谬啦。咁于是乎就开始多倾咗啊。咁咧，咁我问佢哋投票啦。上次嘅台湾总统大选咧，咁咧佢咧就话咧好 no， 因为咧上次佢 成即係佢家人呢，佢長輩同埋佢呢，就一邊長輩呢做生意㗎嘛，因為就投南營嘅，因為嘩好鍾意好想台灣發大財㗎嘛。咁但係後生嗰輩呢就會支持阿小英嘅。咁於是乎呢日日都鬧交，食親飯見親面都鬧交，鬧到呢唔睬嘅，次次都係阿嫲喺度調停嘅，但阿嫲都係投南營㗎喎，因為阿嫲又唔奇嘅，因為佢哋都唔係本島人，係外來人。咁於是乎呢就親國民黨多啲嘅。咁於是乎就去到投票嗰日呢，佢老母呢竟然呢收埋咗佢個身份證。咁呢令到本來呢一家呢有五票呢，就起碼有四票都係南營，一票係綠營咁樣。咁呢好嬲啊，嬲到呢要斷絕關係啦。咁後來溝咗鬼佬嫁埋俾鬼佬添啦。即係逢親呢覺得個家庭呢唔了解自己，或者成日鬧交嗰啲人呢就嫁得好遠嘅，目測或者好早嫁嘅，咁好正常嘅。咁點知呢至到呢上次小英嗰屆嘅選舉呢，總統選舉呢，佢呢專登喺美國返返嚟投票，佢就絕啦。返到嚟呢就買好多手信俾屋企人啦，見到佢好開心啦，即係我仲以為佢同屋企人好返添。咁點知呢原來讀到呢漏嘢呢，投票嗰晚之前呢就將佢一個人南綠營都唔，即係將其他四個成員呢都收埋曬身份證，即係變咗一家四口呢都唔可以投到佢哋嘅南營嘅票。嘩呢招真係毒啊，呢啲簡直係君子報仇十年未晚啊。咁跟住呢就反面就即刻飛返美國，你吹我唔漲咁樣。嘩真係絕撚到呢，即係得罪女子呢都好恐怖㗎，即係得到個 return 呢都真係好勁㗎。即係台灣人呢就有呢種咁嘅氣派，我覺得即係簡直係冇事道精神，我覺得呢啲簡直係即係恐怖襲擊嚟㗎嘛，收埋成家人嘅身份證喎。咁點知呢，我以為呢呢、這個事件呢已經可歌可泣啦，係咪？點知今年呢我有個舊同事呢就啱啱就移咗民去台南。咁呢佢講俾我聽呢，即係我互相喺度講緊選舉啲嘢啦，佢都投入嘅。咁呢佢都有聽，即係佢介紹我話台灣有個叫館長直播好撚勁咁樣，咁都係話俾我聽嘅啫。咁呢佢話呢，嘩佢話佢嗰班飲啤酒嗰班 friend 呢，因為佢而家冇咩搞喺台灣，咁成日都去酒吧度流連啦，即係日日當第二個家啦，飲完啤酒翻屋企瞓覺咁樣啦。咁呢佢話嗰班因為去台南嘅關係呢，就多數人都係綠營嘅，咁於是乎呢都係成班同聲同氣啦。咁佢話呢，佢聽阿館長直播呢，佢話有好多後生仔呢同阿館長 chat 嘅時候呢，佢就話哎我都係有咁問題呀，我成家人呢都係撲街南營嚟㗎，都係出賣台灣㗎咁樣。咁呢就我已經同佢鬧晒交反晒面㗎啦，但係日日都要一齊住咁樣。咁呢我已經呢今次呢我要挟佢哋叫佢哋投綠營唔准投藍營。咁要挟嘅籌碼係乜呢，你估即係呢個直頭係佢成功地要挟到嘅，佢老豆老母都投返綠營嘅。咁當然你入到去票站即係自由投票係不記名嘅，你出去唔漲嘅。但佢口頭上呢都輸咗俾佢個仔，但你嗰個點樣輸呢，咁不如等我斟埋杯茶屙埋督尿呢就大家開股，歡迎大家快啲留言鼓励嘅股法，佢點樣可以要挟到老豆老母投綠營呢咁樣。 啊我見到最後話題嚟 咦，冇人估啊？好似有冇人估啊？咦，我见到有人估到啊，竟然。其实咧，今日咧已经离晒谱咁样讲个三个半钟头咧，咁啊，不如大家俾意见咧，即系你宁愿我分散嚟做短啲啊，因为谷埋做咁长咧，因为趁呢排得闲咧，其实可以做密啲嘅，咁但系有时做得太密，我开始见到有啲疲累，咁但系反而做长咧，而家仲有270几人喎，即系实在好难取舍啊。 Hugland 慰安妇又是曾建成主打。Hugland 韩国有两套慰安妇电影好睇。韦信旺当年是用掌匪同无茶，有用电脑用以天就知。Gosson Lee 探长，你好小可 live 到天光，终于可以听到 live。Hugland 馆长由蓝转绿 ，Sit Chill 都唔知有咩好拿角，有角头捞买卖话咁赞吗？J.P. Glee 有仇报仇，喜极而泣嘅表情。Vincent Wong 头男型就唔俾佢见过孙。Vincent Wong 断老豆老母家用再卖层楼，多数经济要协对上一辈好见效。喜极而泣嘅表情。Look at the J.C.Y. 控唔生仔，宇文武头六型唔生仔。Y.V.H. 型头唔结婚生仔。Lam H. Wong 你哋唔头六。我切何 B 仔絕你後代，阿溫會希望大家在投票時將老人家的身份證收起，帶同老人家去選站同佢選民主黨。如果唔係民戰聯，就一車一車帶老人家投民戰聯啦。Ultraman 數96唔生仔悲過老豆婆， 語文 或者去搞機。Vincent 旺定投六型即刻同性結婚，喜極而泣嘅表情。Lee Kwan 生仔 ，Vincent 旺每次聽到台灣呢啲故事都好羨慕，因為台灣人真係明白嗰一票好重要，千金難買，唔會好似香港人咁，一係就頭都懶，話冇用，一係就話家庭和睦重要啲，正白痴。 系，喂，咁大家都估到㗎啦，因为仲有咩板斧啊。 Vincent Wong 其实想 live 过瘾，但怕你辛苦啫。Lamech Wong 分散好啲，重温方便低。 时 歪控随缘啦。Lee Kwan 探长仲有冇讲鬼故？ 边有咁多鬼故啊 ？Y Chan 结扎冇下一代。 诶、哎，呢、這个 exact wording 啊，呢个就 系。自指英国都系咁。好烦啲老人头 tourist 保守好似香港果啲头民建联咁。Gosson Lee 最好唔好长过一半钟。 哇，其实都几难㗎，除非唔读留言㗎，真係。咁大家 prefer 唔读留言，精简快就咁讲晒我要讲嘅嘢算数定係点呢，咁样。即係希望个意见呢，因为好多众说纷纭嘅，有啲人话啊你咁少人睇呢个 view 数，原因就係呢啲嘢太长。咁但係好得意喎， live 啲人又唔走㗎喎，都270几喎而家仲。咁啊真係令到好难取舍嘅。咁当然咁你唔走我走都得嘅啫，即係你吹我唔涨㗎嘛。咁所以唉即係随缘啦，真係啱㗎，坐完讲得啱。喂，咁另外就係呢 exact wording 就係呢就去结扎㗎，如果你要抱孙嘅话，咁我就当场结俾你睇㗎咁样。咁我又唔知点样证明都入到票站里面系投六型呢，呢样证实唔到都系为啖气嘅。其实台湾人呢好得意嘅啲性格，真系即系个家庭观念同我哋有啲唔一样呢。咁所以佢哋会有呢啲咁嘅情况呢系好自然嘅。香港呢就相对冇咁紧张个仔嫁结唔结婚生唔生仔。我谂多文尼呢样嘢又比较清楚啲。喂，咁啊真系太长啦，咁我要预备嘅就讲晒啦。 以弗雷读留言互动啲 系 Hugland 探长唔好浪费我推广心血，继续吹。 我顶你啊，唔使你负责任喎，呢啲真系多谢你。喂，咁同埋系有一样嘢 ，Vincent 讲得啱嘅，亦都成日长期想讲。其实我应该每一次都讲嘅咧，就系、是、到投票嗰日咧，即系如果你大家要做下孝子啊，即系你老豆老母去住老人院嘅话咧。你不如湊佢出嚟，或者早啲去截住佢哋上旅遊巴呢，咁盡下少少，即係一齊投下票啊，即係你又可以湊完佢就去返你自己個區投都得㗎嘛，仲有大把時間。咁如果大家都肯出少少呢個孝心呢， 即一举两得啊！即又可以带佢投票，又可以唔俾佢落喺民建联手上之余，又可以尽孝心，又可以令到民建联觉得去投票站做世界系唔 work 嘅，即系起码有一个咁嘅有咁嘅意志，有咁嘅姿态，令到佢呢觉得呢招唔 work， 佢再谂计唔好喺老人身上面做呢啲嘢啦。咁明唔明我讲乜啫？究竟即系话，如果大家有老人院，你有老人喺老人院嘅时候，就嗰日或者假日就早啲攞定佢嘅身份证，就同佢其实要预早攞添啊，因为咧佢哋会夹硬嚟嘅，因为佢收咗 order 或者收咗钱咧，佢你知香港人打工好尽责任噶嘛，咁佢同你死过啊，甚至乎同你讲玩夹硬嚟啊咁样，佢都同你有即系你，如果你可以早啲去攞定个身份证咧，你可以威胁佢，我唔帮衬你呢间大把老人院啊香港咁样，虽然未必系啊，咁起码令到知惊啊，甚至乎当你下次去探你妈妈爸爸嘅时候。你已经好开口同个老人院讲到明，喂嗱，你唔好带我老母去投票啊，你唔好做呢咁嘅嘢啊，要睇捻穿你啊，告鸠你贿选啊，咁样凶鸠佢咧。咁我觉得起码个文化改变到啊，虽然我呢度嚟去得几廿人听，咁啊要啊 Hugeland 咧就即系麻烦你话俾多啲人听啦，因为你人面又广，随时有3000几或者30000几人听。听你讲噶嘛，分钟咁，所以呢样嘢我觉得都几紧要啊，真系，即系起码改变翻成个贿选嘅文化，即系唔好咩都赖晒佢哋啊！你要有位俾人入先得噶，你要令到人有机可乘先得噶，即系大家都唔够孝义咯，我觉得，即系唔够孝心咯，可以讲。所以呢样嘢其实唔系太难啫，你唔会一年都唔探你阿妈镬啩，我估系咪？咁所以咧，下次探老豆老母嘅时候咧。攞定佢嘅身份证都 OK， 都差唔多㗎喇，真係。即係同埋俾佢知道，喂屌你唔好咁样搵食啊，你班扑街，你有粮出㗎，屌你仲收埋民建联嗰啲喇喳钱，正冚家产嚟㗎，真係。 Vincent 旺读留言吹下水，大家倾下偈开心啲，有时同声同气吹下水，抒发下啲冤屈气。 我又有招呼你啊，真系。 浅呼吸嘅摇滚手势 ，Owen Wee 从温活什么交流，好难取舍。多顺呢拣啲精简嚟读咯，例如我呢两句 ，Nike 旺每次两粒钟左右，但做密啲。韦信旺，但台湾人又倾向唔会呃你。佢应承咗你咁投，又真系会咁投。Effrilly 呢班听众都系野鬼。你讲下次选战应该会有好多花生。Ultraman 数96，尤其是台湾南部，李翔会掹住当地直属几条街嘅民众，因为街坊会群逼南营嘅投票者。 哦，系啊，咁啊，哇，咁牛精啊，屌，咁我就唔好。我又唔系好支持佢咁做喎、啊，不过人哋嘅地方我又唔知啊。嗱，咁啊 ，Vincent 咧，我希望你了解咧，即系九吹廿四并唔系一个维稳嘅节目嚟嘅。即系如果我喺呢度令到你抒发下冤屈之后，你觉得冇咗愤怒，或者听完就当自己社运咗出咗街，又或者舒服咗。即其实呢个唔系我原意咯，即系我想你唔舒服，我想你更加愤怒，我想你更加会有动机，会上街同政府说不咯。即系我觉得太多一啲帮人抒发下嘅冤屈气嘅节目咧，系有如维稳啊！成个客观情况就系咁啊。因为我以前即系曾经喺嗰啲老人嘅网台嗰度咧，嗰啲人讲到，哎屌你讲完就真系舒服晒啊！屌真系啲仆街唔闹唔得噶。咁我问翻佢啊，咁你有冇出嚟示威游行咧？佢话、哎、有你哋咪得咯，你后生仔，我屌老尾咩？即系香港人就系点解长期都唔够票咧？因为太多人坐顺风车，即系以为人哋做咗就搞掂啦。屌你捐1000蚊俾我都冇用啦，咁样即系少咗你一票，即系嗰1000蚊就算系乜啫？即系好多人就买赎罪券啊，以为咧即系人哋帮咗你啊，哇捐咗钱俾个台啊，有啲老人咧。屌佢成1萬1萬1萬咁捐俾嗰啲台㗎喎，即係觉得啊你后生仔去做啦咁样。喂，但係其实后生仔都係一对脚，老人又一对脚。 你有一票，我有一票，你点解要搭顺风车要人哋做，而你自己唔使做呢？即系觉得真系好反感嘅呢样嘢，真系。即系已经修饰咗我嘅词汇啊！我俾我以前我真系当场屌鸠啊！呢啲真系。 阿温雷唔止老人院，收咗文件连小恩小惠的老人都很多。H P Y Chen message retracted。If Louis 近排香港人心情差，我头先听下要开车回家，上环翻元朗，全程都听住。 小心揸车啊！ 仲未讲完。几开心， HPY Chan 最好的方法，如果父母住老人院，将他的选民登记改是自己屋企。Fortunately 我不是猛鬼，我身处的地方是中午 Adjustment 数96，我老婆以前飞回去台湾投票，华航又特为机票、蓝营拿完着数就还是投民进党， 吃 平民战联投票社民联类似， 聪明的简直是。 If Louis 今次反送中，有几个朋友终于登记做选民， Lee Kuan 念力抗争， Hugland 平啊，我要 keep 住听众的愤怒，所以我 D 问字是会有骨记， 得最叻 是 CY 看法是投票， 同埋呢嗰啲因为俾你怂恿呢就做咗登记选民嗰啲呢，其实嗰啲都好高危嘅，因为即系其实佢对成件事未必系好了解嘅。如果了解嗰啲一早就做咗选民啦，咁我麻烦你咧 ，Eva 咧，你又同佢讲多啲咧，即系令到了解多啲香港点解俾呢啲咁嘅黑势力腐蚀到今时今日咧？你讲到佢都有份，咁佢就自然会明多啲咧，就安全啲咯。如果唔系嗰啲咁嘅游离分子咧，系好危险嘅，因为佢身边嘅人唔多唔少，一定有啲咧。问你投票未啊？诶，做选民未啊？吓，做选民啱啦，咁你啊一齐食海鲜咁样，咁啊濑嘢啦。咁你系帮咗一票俾建制派啦，咁样变咗。 宇文，我公司阿志同事晚晚大大声开住听啤梨晚报，好能顶。阿温雷，我觉得坐轮椅都要去投票。尹信旺今日有个旅游 page。check 定十一月区议会翻嚟投票嘅机票最平几钱？列咗出嚟，弗雷我日闹夜闹价，其其青人投票率都一样少。 青年人啊，你真系好少人投票咩？唔系、啊，目测都几多？ 都少嘅。 哦，系咩？ 老人最多。 唔系啊，2014年之后多咗好多、啊。 老人投票都系最多 嘅。系，喂，好啊，喂，咁啊，真系。我已经我预备嘅讲晒㗎啦，咁啊冇乜补充添㗎啦，因为时间太长啦，实在当然唔舍得啦，咁多人仲喺度。喂，咁但係呢就又要循例咁样宣传下本节目啦。咁啊本节目呢就你见到你画面嘅左手边呢就最上一个呢就係 PayMe 啦，咁啊灯油火蜡各样零食猫粮我都係靠呢啲咁样平衡返条数嘅。咁啊，如果大家有即系觉得我即系做呢、這个九七廿四几有意义嘅话咧，就请你即系当一齐去酒吧夹钱咁样夹法啦。咁又好多人夹咗噶啦。咁咧就PayMe 啦，下面咧就有 HSBC 个 account， 你可以随时入数俾我啦。咁啊，同埋 PayPal 咧，亦都系可以 through PayPal 咧就可以 sponsor 到九七廿四嘅。咁啊，跟住下面一个咧就系 Detective 嘅 IG account 啦。咁我平时影咗啲相咧，我几满意嘅作品我会摆喺嗰度嘅。咁啊，可以交流下摄影啦。咁啊，下面呢个咧最低呢个咧就系 Facebook 嘅 page 嚟嘅，就叫 Detective Tam。咁啊，直接打就揾到噶啦。咁啊，多谢大家入嚟支持九七廿四啦。咁啊，互动系最好玩嘅，我认为。即係大家都好有存在感嘅，啱啱先？咁啊，所以就希望繼續努力。咁呢 regular 嘅節目呢就是、星期四嘅夜晚10:30嘅。咁但係唔 regular 嘅呢就隨時會爆 live 嘅，因為而家好多嘢發生，好多變化。咁啊，同埋呢排又冇咩公開，即係半失業狀態。咁所以呢我就好多時間做 live 嘅。咁希望大家like 咗個 page， 或者 subscribe 咗呢、這個Stage Tube 呢個 channel， 跟住然後就再撳埋個鐘，咁每次我有 live 嘅時候，大家咪知道囉，咪可以入嚟吹下水囉，係啦，就係、是、咁樣講曬，拜拜。咦、欸，啱啱有啊，咦，未讀，讀埋呢度先 ，sorry。 阿 Eva， 多谢你嘅 sponsor。 Evelyn， 港币78元。This message is held for review。Vincent Wong， 真心嘅，多谢你屌下。其实我都有出嚟，不过身边少人可以倾到类似嘅嘢，同埋有唔同见解， 哦、support 你啊， 所以先咁踊跃喺度留言。 OK， 多谢多谢。 喜极而泣嘅表情，浅呼吸嘅拜托手势。Y V H 探长加油！ 乃 克旺同老人家讲，千祈咪投民战乱，佢哋选唔到。下次送嘢会再重手啲列 康 之前、 啊、 ，Vincent 旺多谢探长，福生旺大家晚安。 好，大家晚安。阿楚源 ，Good night。阿 Owen Liu 再见，早唞啦。喂，大家早啲瞓啦。好，记住留意呢个 channel， 拜拜。